和少女发生性行为，但否认是强奸，说闭路电视片段可以证明这一点。内塔尼亚胡在社交网站贴文形容事件令人震惊，所有人都应该谴责。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此外，位于雷宋海峡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91点，升196点，总成交金额2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0点，升1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54.2跌8毫，腾讯控股517蚊，升9蚊，美团点评242.8，升8.2，小米集团18.28系升1.2，友邦保险73.25升1.1，金蝶国际18.46跌8.2，平安好医生107.9跌8.1，京东集团288.8升9蚊，顺宇光学科技123.5系跌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53，瑞士法郎8.542，澳元5.583，加元5.887，新西兰元5.068，欧元9.1979。每百日元对港元7.3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2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2点，升92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85美元，卖出1,94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方向沙田啦，管道入边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影响到挤塞，龙尾排翻去城门道嘅。咁重复一次啦，就系城隧啦，方向沙田管道入边咧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去到城门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啦，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喺新界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啦，来回方向挤塞。咁而家出九龙啦，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反方向入西贡啦，龙尾就排到去窝尾。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俊，今年23岁，是理工大学环境及都市设计学系的上届毕业生。咁我由E1开始已经接触缓木球，曾经攞过香港缓木球公开赛冠军，上年好荣幸可以以队长身份为理工大学攞到首个缓木球男子团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啊？ 年满十八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仲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里边有桂花田。 早晨，曾志豪，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咁啊 ，Happy Friday！ 我哋先同你讲下咧，今日天气终于都咧真系 Happy 翻啦。 啊，系啊，我补补个天气先啦吓，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74%，几日冇见佢， 系啊系啊， 翻翻嚟啊， 冇错， 热 天气警告系啦，冇错。不过咧都话今日咧嘅天气预测咧系会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 哦，都要系咁嘅。咁啊，天气嗰度有冇阳光普照咧？你乘机出去咧晒翻啲血色翻嚟啊？ 即系咁样嘅，佢都系一半灰一半光噶啦，咁样咯。 唔系话你个人， 你个人 冇血色啊？ 我 讲 你两个， 点解要晒翻啲血色出嚟？阿天冇血色咩？平时 哎呀，阿天。咁差唔多咧，成日都去到呢啲時間咧，又飲啲咩紅棗水啊，要補補血氣啊。 自己講嘅乜啦？嗱，我可以話俾大家知嘅，成、 啊、 朝啊，曾志豪翻到嚟之後咧，神不守舍四個字啊。 哦，係啊， 係啊， 因為咧，人生最悲哀咧，莫過於就係咧個數據卡突然間冇數據我都唔知道， 我因为你夜晚成日系咁讲讲讲， 但系我嗰个系无限数据 planning， 除非佢呃我啦，我 即系完全而家上唔到， 系啊，除咗博咗 WiFi 之外咯， 哦 OK， 咁但系个数据自己删咗， 收得比较差 个，唔系我有 WiFi 唔紧要，但系个问题嗰、那個、我明明买咗 plan， 佢话无限数据任用嘅， 哦，咁你俾人呃， 会唔会有广大消费者话俾我听，原来无限数据都系有限嘅？ 喂，唔系，其实 佢慢啲都唔紧要啊，佢之前关闭咗，而家冇咗， 系咪你咁？按錯咗個掣啊！ 冇啦， 我都係咧嗱，你知阿田，我都係嗰啲即係呢啲嘅技能嘅嘢係負數噶嘛，係咪？我即刻同佢講，熄機坐開過啦。 係啊，我做咗，做緊呢個正常噶，即係等於我哋咧成日都話咧有啲咩頭暈身興咧，瞓緊覺冇事噶。 係係 係， 上次啲人都話啃骨都 出一身汗，同埋阿媽就會講呢句啦。 我出一身汗可以有好多方法噶。 咁你會選擇用咩方法咧？ 冇啊，我頭先 勞動地出汗啦，定係焗住嚟出？ 我頭先出咗一身冷汗噶啦，都係搞唔掂， 所以佢成朝咧近乎咧同我冇眼神接觸嘅， 冇啊！ 佢同我講啲乜嘢都好咧，就算頭先咧，我同你喺個電話度講緊是非嘅時候咧，佢、 啊啊啊、 都係隻耳仔聽，但佢隻眼都係冇望。 唔係頭先你哋講是非嘅時候咧，我係聽到幾個關鍵字，我先望一望嘅啫。 咩啊？ 譬如可能你講到話，咁唔啱數，數係咪有數據啊？跟住可能你哋再講講啊，但係個理據好似唔係有據，係啊，即係我一見到有數同句咧，我就會擘大眼嘅啫。 喂，咁你應該要打翻去 你自己嗰个电信公司投诉下。 我真系会，我真系会问清楚发生咩事。喂，咁但我琴日都有出对消费咧，我发觉系啊，但 咁豪嘅你呢排成日消费嘅。 你见我剪咗头发啫。 哦， 系啊，因为真系 消费嚟嘅。 啊，呢个消费嚟噶。 我又唔系好觉，可能你今日长期都系耷低个头啊，你明唔明白？ 系咩？ 系啊，你冇望我。 阿天成日都话我个麦咧，妨碍咗对面观察我嘅嗰个视线。 其实不如你妨碍翻，我唔系好想见到你太正面啊个人。 你得阿天如果坐喺我对面咧，佢就话曾志豪，你咁样咧遮住我睇唔到你个样啊。 我仲会主动就行去同佢调校个麦嘅。 系啊，真系。嗱，我琴日系有个小观察咁样嘅，我去剪头发咧，咁啊都系相熟嗰间发型屋啦。平时咧。即是说讲紧呢一两个月去咧，去到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包场嘅， 因为真 系好舒服。 生意 系啦，去到琴日咧，我突然间咧好似如梦初醒，我剪多半头发嘅时候，我望一望，我话：咦，唔系喎，师傅，点解咁多人嘅？我头先即系我一坐低就瞓咗觉啊，即系例牌动作啊，我瞓到一半醒咗咧。 但你平时我见到我哋一齐搭车出去外景嗰啲咧，你唔知瞓你错噶喎。剪头发嗰阵时，你咁样捉下捉下咁点啊咁？ 长期同我剪头发嗰啲，佢本身多咗呢个技能噶啦。 哦，即系食住你嗰道力嗱，你一坐落去，啜，跟住就扯咗嗰扎头发走。 真系噶，我无论喺电台度化妆啦，定系出边剪头发嗰啲师傅咧，佢哋全部都系好无奈会讲一句：哦 ，OK 噶，系系 OK 噶 ，OK 噶，你瞓啦，你瞓啦，系啊，诶 ，OK OK， 系啦，我醒咗。时候突然间发觉，哇！点解咁多人嘅？ 系 成个发型屋咧，突然间全部都系客咁样。 我冚自己两巴，睇系咪发紧梦 啊？我都怀疑系噶。咁跟住我再问佢话，多翻咁多人啊？佢话系啊。佢话真系呢两日咧，佢话可能啲数字又跌咗啲，同埋咧佢都抛出个问题都几正嘅。佢话你知啦，真系有好多人咧，佢系忍咗好多个月咧，冇出去剪头发。 系， 譬如我哋亲爱嘅梁丽勤咧，我唔知佢剪咗未 咧。长头发嚟噶， 好耐冇见佢啦，因为 我有挂住阿勤，我想讲，我真系挂住佢。 早嗰一个月咧，嗰阵时就密密有阵时佢哋朝头早喺度出现咧，又见佢嘅。 系啊， 佢系唔去剪头发噶，佢摆到明，佢就话佢个人比较稳阵啲。 啊， 系啦，咁我就唔知佢 keep 咗几耐呢个健力士唔剪头发纪录大全。咁但系我嗰个发型师傅咧，佢就话系啊，多咗好多人咧忍无可忍啊，即系终于咧熬咗呢个几两个月咧，见到而家数字回落咗，咁人之常情嚟噶嘛。咁佢就话喂，点都要冲出嚟剪啦。同埋佢都话咧，同嗰个使唔使咧，即系翻工有关噶。 嗯， 系啊，即系佢都好明显咧，佢就话有啲客咧，佢话佢仲系 work from home 嗰啲，佢唔出现噶啦。但系如果咧，终于可以蒲头翻工啦。好似见人 咁啊！一次过啦嘛，叫 系咯。 呢个可能咧就是我成日听阿张竹君医生讲嘅抗疫疲劳啊，即系大家咧即系经历咗咁多个月之后咧，有阵时真系会容易，唉，就算我嗰条线啊守得几紧都好，嗰、那个头我真系嗰扎草咁样半年 啊， 大佬 真系冇断住你 啊！ 噶 衰咗嘅呢段时间， 但我觉得有阵时咧，即系又可以调节到少少嘅，即系譬如咧，我去剪头发嘅时候咧，我咁多个月我系冇停剪头发嘅，其实 系， 但系系因为嗰个嘅发型屋佢做咗嘅防疫措施，令到我好放心，例如要填申报表啦， 哦、 例如要探热啦，又例如。你话剪头发，咁你系咪要除口罩啊？ 我唔系噶， 系 啊， 系由头到尾冇除过口罩之余，比我平时个紧口罩咧仲紧致咗啊！ 点解啊？ 嗱，因为咧就系我戴住口罩嘅时候咧，未除耳仔嗰条带咧，佢就会先用胶纸黐实咗我个罩嗰个框。 佢、哦、真系好惊你讲嘢。 系啦，唔系咁，系啦，咁佢就跟住佢就话 收声啊！我要早收声，黐实佢先。 因为有阵时咧，你都要即系剪头发，可能要除咗你嗰、那个 个耳边 噶嘛，系咪先？口罩嗰条带噶嘛，你黐实晒之后咧，你就可以除咗条带啦。咁样，跟住佢咧再帮你黐翻嗰条带咧，去你面。连珠灯即 系 好似打咗个成结咁样咧，黐翻块面度嘅时候咧，其实咧又好稳阵。咁、 okay, 当然，你未可能可以尝试唔好同你个发型师讲咁多嘢咯。 我咪瞓觉咯， 系啦。咁你本身就系咁样， 你从来都唔讲噶啦， 好安全啊。 所以咧，即系嗰样嘢系到你完成咗啦，佢就会俾一个独特嘅胶袋你或者纸袋你。 哦，仲有个袋， 就将你已经 装啲头发， 唔系，同埋佢仲会黐多块嘢咧喺你个额头度啊。系啦，即系尽量遮你块面多啲，有啲似少少大家平时有阵时嗰啲小型面罩咁样咧。 哦， 咁佢就话嗱，亦都会令到你即系剪头发唔会即系嗰啲发碎， 发碎唔会直到 黐咗喺个口罩同行噶嘛，咁、 okay, 样、okay, 可能会打黐啊嘛，佢就喺上面再有个蟬缝透明胶咁样就帮你遮埋啲。 O K 喎，你嗰个都 系啊，咁所以咧到你走嗰阵时咧，佢就有个袋俾你，将所有你用过嘅垃圾就摆晒落到去，独立包装攞走，你就自己要换一个新嘅口罩嘅。 系 咁系话，如果你冇嘅话咧，佢亦都会提供俾你。即系我觉得呢类型嘅 升级服务啊，你嗰、那个 升级服务 咧几钱一个先得噶？ 呢个唔好讲啦，但系 佢都唔。 唔好讲啦。 但系如果你讲紧嘅话，你黐多几条胶纸，你用多个口罩，其实使几多钱啫？ 系啊系啊，冇错， 你自己都可以准备噶，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一类型咧，可以推广到去，譬如而家嗰啲咩美甲店啊，嗱 facial 就真系好难除口罩嘅，但美甲店都可以啊。 其实我真系好好阴公啊！有时谂翻咧，点解佢哋一刀切到呢个地步咧？ 所以即系佢哋咪喺度喊晒口咁样咯。 如果你俾我去做美甲，我一直喺度瞓啦，我真系唔同你倾偈啦。 美甲都瞓啊？ 可以， 即系所有位置你都可以瞓。 我连做 揸车唔好瞓，你连做咩啊？ 唔系我做物理治疗咧， 物理治疗。 佢同我攞吸盘喺度吸咧，佢都话点解你咁都瞓到啊？咁样，我话我好舒服啊，真系。系啦，嗱，呢个一样啦，即系我哋见到个疫情啦，头先我都即刻见到有听众咧，message 我哋咧，佢话，佢都见到有观察啊，佢话街头食烟嘅人多咗。 我都觉得系。 系。即係咁，你明顯知道係即係有人鬆懈咗啦。 因為 開頭 嗰度咁勁，我又要捉你，我又要捉你嘅話，咁大家真係會多咗擔心 嘅。我嗰日又係見到個叔叔咧，又係同一條天橋，跟住我就同個叔叔講啦：叔叔，我話而家要唔可以吸煙嘅啦咁樣。佢唔理我喎，佢嗰個眼神咧瞄瞄咗我眼一眼啦，跟住咧我就。我諗住好似上次咁啊，直直行翻去翻工啊嘛，跟住咧我行翻轉頭見佢仲唔去熄咧，亦都冇嗰個想。 你追住佢啊？ 示意道中係啊，跟住我咪追住佢咯。我叔叔唔好意思， 我幫你熄啊咁樣。 我話唔得嘅，而家嗱，如果唔係咧，人哋會罰你5000啦，再加咗嗰、那個因為嗰即係本身嗰個區罰喺唔係吸煙區嚟吸煙要罰5000啊嘛，再加上疫情要爭2000，我話7000我要罰咁樣咯。 係咪㗎？係咪罰雙倍㗎？ 我唔理佢啦，總之都係咁講啦。 但你都係一個真係風紀，因為佢讀書冇做過風紀，冇做過班長。 佢俾人捉得多啊！ 我係 P 姐嚟嘅，咁所以咧，跟住咧， 佢黑 P 姐啊，佢話。 跟住咧，即係我都係善意嘅，不過就少少惡惡地嘅，因為佢我 善意，但係惡惡地，我哋 平時善意都係惡惡地噶啦。 唔係佢平時 惡惡地真係好惡噶啦。 我哋調翻轉，佢係惡惡地，不過佢係善意嘅。 好啊， 係 啊。 咁 OK 嘅，咁最尾咧，我仲。有一个小观察咧，就系消费市道咧，因为我琴日咧就我谂住买一个，我买一个新水樽啊。 哦 ，OK， 有冇记得带啊？ 有啊，有带啊。咁咧嗱， 真系好啊，你问得好。 我俾条数目题你计下啦，嗰、那个数字题佢咁写噶。 早流流。 佢话$100两樽， 系 嗰、那个水樽，$100 两个咯， 系啦，两樽，即系50个啦。但系佢写住系优惠噶嘛。 诶，咪住$100两个樽，即系你一定要买两个。如果一个嘅话，就唔系$50噶啦。 啊，冇错啦。咁啊，我就估啦。 你即系去超市买嘢，你就知噶。 系啦，唔系咁我就估啦。我就话嗱，我系唔需要两个樽嘅，我需要一个啫。既然$100两个，一个我估啦，可能会唔会一个系60？咁可能你两个咪平咗咯， 一个你去超市买可以，一个可以系$89，两个就$100咁噶，田可系咪？ 系啱啊啱啊！ 你两个真系好醒啊，知唔知？ 系咯。 最后咧，我就傻傻地咁样攞咗其中一个樽去俾钱啦，跟住佢话两个$100，我话唔使，我要一个得啦，咁样，我仲谂住$60毫俾你啦，咁我唔使要啦。 好浪费啊！如果 费少多个啦，咁样系啦，跟住佢就话，但系一个咧都。$99，哇， 99添啊！ 我话你系咪玩噶？你知唔知我真系咁话？ 我认真地玩你啊，系啊，你答啱咗啊你！ 我话一个$99，两个$100，加$1多个樽。跟住佢觉得咧，我个样实在太过唔信任佢咧。你知唔知佢做咩动作？佢话你过嚟啊，我俾你嘟机啊！ 喂，嘟啦！我成日都想试下嘟嘅，其实 我入咗嗰间运动铺嚟噶嘛，佢就咧特登带我去对面嗰度啦，你嘟啦，跟住叫我望，我真系冇心机望。哦 ，OK。$99一个，咁我想问一下，你会点拣？ 我会买两个咯， 系啊， 系咪一定要买啊？其实 我嗱咁，我又真系想要买个樽啊嘛，即系我因为我平时个樽 咧，买个水樽咁平嘅可以， 佢拣嗱，所以我就话呢个消费市道，因为咧，跟住我就问佢话。真系要$99一个，$100两个。佢话系啊，加蚊买多个啦， 加多$1买多个送俾姐姐啦。咁 我姐姐走咗啦嘛，边个姐姐啊？ 咩啊？收银嗰个姐姐啊？ 我做咩要送个樽俾佢啊？ 佢提咗你啊！你谂下，如果唔系你俾多$44，但你少咗个樽，你谂下，佢真系救紧你噶。 唔系啊，你知唔知啊？系我救咗佢咋？ 咩啊？ 因为咧，我就话。点解要加$1多个樽呢？咁然后咧，嗰个店员咧，就发挥佢高超嘅销售技巧，佢睇得出咧，我已经系犹豫噶啦。不过就争临门一脚嘅啫。佢就同我讲，佢就话买多个啦，呢啲樽啊，你得拧两拧咧，好易烂嘅，你买多个啦。 佢真系帮紧公司手啊！佢香港始终有佢，靠晒佢。 跟住我好啦好啦，加我咪加蚊咯，我买多咗个樽啦。跟住咧， 佢话扭两扭烂，你仲买？ 我知道佢呢个系藉口嚟噶嘛。然后咧，我就戳佢，我就话。 其實係咪真係要清貨啊？咁樣，我話梗係啦。 佢要你條紅衫魚啊，唔要嗰兩 個。佢要錢唔要貨啊嗱，所以點解我話咧係我幫佢啫？如果我淨係買一個咧，佢唔開心嘅。 你真係幫佢，你買72個啦，人哋份工咪好保障咯。 咁你日日去剪頭髮啦，你都冇啦。 我兩個禮拜再剪一次啦。 你日日剪得斜，等佢生意 越嚟越好啊！我哋兩個打交啦，就嚟咪。 好睇啊，好睇。 唉，所以咧，你諗下市道係好似啲人多翻出嚟。 你唔好再扯我啲頭髮，曾志豪。 我攞水樽。坑你两个啊！ 有得扯得到。梦恰叫做莫名其妙的歌，给理由送给麻痹梦的钟。I'm singing my blues， 파란눈물에파란슬픔에기대시가마주뜬구름에날려보낸사랑낮에나를다른곳너와나위험하니까너에게서떠나주는거야내밀란글자에저만나비겁하지마내가못나숨는거야잔인한내별은사랑의말로그어떤말도위로될수없다고하마내인생의마지막멜로막이내려내요이제태어나서널만나고죽을만큼사랑하고바랗게물들어시린내마음눈을감아도널느낄수없잖아겨울이가고봄이찾아오죠우린시들고그림속에마음이멀어I'm singing my blues 파란눈물에파란슬픔에기대시가와줘뜬구름에날려보낸사랑 oh, oh. 심장이멋진것만같아전쟁이끝났고그곳에얼어붙은너와나내머릿속새겨진트라우마이눈물마르면촉촉히기억하리내사랑괴롭지도외롭지도않아행복은다혼자말그이상의복잡한건못참아질수롭지아무렇지도않은나별수없는방황사람들은왔다간다잠이들겠죠꿈속에서도난그대를찾아헤매이며이노래를불러요 I'm singing my blues 파란눈물에파란슬픔에기대시가와줘明晒啦，歌词唱晒俾你听啦， 得一个字啫嘛， 系 blue 咯， 冇错， 系啊 ，Big Bang 嘅 blue 啊， 阿田啊，我好挂住你啊， 我都挂住你啊， 你知唔知点解啊？ 因为佢又喺度硬身硬 洗， 唔系啊， 做咩 啊？因为 fax 机 jam 咗纸，我唔识整啊，你可唔可以翻嚟整啊？ 我识啊嘛， 哎呀， 我点会唔识 jam 纸啫？ 你唔识 jam 纸，你都讲咗啦，系咪 我又识 jam 歌，我又识 jam 纸，我识拆个 fax 机噶，我哋唔系港鞋嚟噶， 所以我见到今日咧收到几多 fax。已经啦，今日就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我哋有风 show 大点唱啊！ 冇错冇错，咁啊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啦吓，咁啊晏啲咧，我哋咧就会再接听你电话噶啦，到时再同你咧打一个电话嚟倾偈嘅。嗱咁啊承接住咧，头先我觉得嗰个水樽热潮咧、 啊啊， 其实呢几日咧网上面有单 水樽热潮。 即系我头先，我买咗个水樽啊嘛。 佢个心净系谂紧点解佢个电话个数据用唔到。都话我真系好了解佢噶。 嗱，但系咧，最近网络上面有一单新闻咧，都掀起咧好多，即系你话打工仔啊，或者咧即系日常嗰啲叫做家庭主妇咧，都有啲担心嘅，就系同一个咧保温樽。 所谓嘅保温暖水樽咧， 系啊， 爆炸意外真系、 啊， 因为系呢、這个真系有啲惊啊！特别系咧，我哋三个咧，即系我哋都间唔时都会有呢啲啊，唔系好似我多啲， 即系保暖樽嗰啲啊， 系啊，保暖樽啊！ 你话你几了解我？我每一日去到边，我都会带住一个保暖樽噶、 啊， 但系佢嗰个 饮暖水噶咩？ 唔系，但系虽然我同阿祖都有呢个保暖樽咧、 哦，但系 我估咧就我中招嘅机会大好多嘅， 因 为点解咧？ 唔系你唔换， 唔止唔使，系你有冇你有冇试过？ 好似威咁， 你有冇试过摆咗喺度咧？几日都冇开过？ 梗系冇啦，系、 啊、 你先会做。 系啊，我真 系会试过。 点解会带出街啊？佢可以摆 office 又得，佢可以喺屋企冲咗都得。你话带出街都得，冇手尾。 系啦，讲三个字咪得咯。 呢单我真系好有共鸣啊！好快讲咧，佢系内地咧有个女子咧，佢就咧用个保温樽咧就摆咗咩咧？就摆咗啲红枣水焗嚟饮嘅。 系啊。 咁点知咧？佢就真系摆咗之后咧，唔记得打开嚟饮。 系。 我真系有试过咁样。佢隔咗几耐咧？佢又夸啲十几日。 系啦。即系佢完全忘记摆埋一边 啊！突然间佢发现啊，原来有樽嘢喺度，打开先咁样。十几日咧，原来咧佢发觉咦 lock 死咗，个樽开唔到啦。 系咪有嗰啲咩压力定气压嗰啲嘢咁啊？ 冇错啦，到佢最后咧，终于 爆煲 啦，终于 unlock 到啦，打开佢就噗一声 开香槟啦， 开香槟啦。佢话咧，直情个杯盖咧瞬间飞弹咧炸伤佢右眼啊，引致佢眼球系破裂嘅。 好犀利啊！话嗰个嚟， 系啊， 唔知咪谂住一开，哇，砰一声，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挤低咁耐唔理佢，无论系樽定系个人，太耐冇理佢，佢会反弹嘅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民主党将会委托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进行调查，并以民调结果为基础，决定是不是接受立法会议席延任一年。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民主党在两难之下倾向接受延任，能够承担更大政治责任，可以避免议会真空带来不可修补的后遗症。他说民主党会按民意作决定，不会自行演绎民调的数据。公民党亦都话会跟从民调决定。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在本台节目表示，主张去与留的意见各有道理，形容争拗的情况如同英国脱欧的争论，希望能够尽量理解不同的想法，认为透过民调寻找主流意见是最好和有公信力的做法。他在另一个电台节目重申，公民党倾向支持延任，认为留任更加有利。美国民主党最后一日全国代表大会，前副总统拜登即将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在11月大选挑战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拜登在 Twitter 形容获得提名是自己一生的荣幸。现年77岁的拜登会在特拉华州发表被形容是从政大约50年来最重要的讲话，预料他会在演说中谈及如何团结国家，对抗新型肺炎疫情和应对经济危机。拜登在贴文表示，自己由29岁起竞选参议员，对美国的未来和过往一样都感到乐观，形容现时国家需要踏上新道路。拜登又上载已故黑人民权领袖刘易斯的片段，形容对方是自己的挚友，赞扬刘易斯直至离世前仍然坚守对美国的承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在新增的个案中，上海占最多的11宗，天津、山东、江苏和四川亦都有输入病例。内地一共有84,91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9,700几人康复出院。在台湾，防务部门在社交网站贴文批评大陆近日不断以飞机和舰艇绕台，又以官媒恫吓台湾。台湾表达严正态度，强调切勿轻视军方捍卫台湾的决心。 台方在帖文中形容台湾民众面对中共一次次的挑衅和恫吓，只是会更加紧密团结，形容最横蛮的国家莫过轻易挑起战端，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和反感，重伤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当局强调台湾军方捍卫主权，守护民主，有信心和能力确保台湾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58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40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83点，升1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54.4跌6毫，腾讯控股517元升9元，美团点评240.8系升6.2，小米集团18.08系跌1毫，友邦保险73元升8.5毫，金蝶国际18.58跌7毫，平安好医生104.7跌11.2，信宇光学科技121.9跌4.2，中芯国际26.25跌6.5，京东集团286.8升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7，人民币6.90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953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7,9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34美元，卖出1,946.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慢线的坏车就拖走了，现在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都挺长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是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尖山隧道来回方向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二号干线沙砾公路石门方向马鞍山，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是玩玩星期天的蔡敬文。遇到任何困难，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互相扶持。记住，逆境之中你绝不孤单，因为有我们 Stay with you。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阻碍就算更甜，卸下无助。 香港电台第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佢加下黄色毛，又变翻做绿色毛，又变翻做黄色毛。眨眼望下好似 黄黄绿绿七彩缤纷，讲紧嘅系恐龙啊！真实嘅恐龙唔止色彩鲜艳，好多仲全身都系羽毛添。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一年四集，打破你对恐龙嘅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唉，不如我咁讲啦，搵人帮下佢啦，好冇吓？佢好论尽啊，但又明噶。作为一个都市人啊，如果发现点解我部手提电话唔 work 嘅话咧，即系同时间代表咗你部相机唔 work 啦，你嘅电话唔 work 啦，同埋你部随身电脑都唔 work 噶。所以咧，我见佢成日咧都低头喺度揿啊，点样可以？点样可以咧？但最大的问题是，原来我这位拍档连他自己的电话号码，即是这张卡是什么号码他都不知道。究竟他是不是背后收了很多个女人，所以要出这么多张不同的电话卡？你自己跟你老婆解说了，曾志豪。 咦，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是跟台湾的小猪啦，还有荷里活的毕比特呢看齐咯。因为我昨天看娱乐版，他们是这样写的，毕比特跟台湾小猪一样拥有两个电话，那我还可以加上广播的号仔。不过其实我不是有两个电话，我有两张卡而已，两张卡摆在同一部电话上，我想我应该是最蠢的那个，还要张卡被人 close 了，唉，偷食都没机会。以下是一段给各位雇主的严肃广播，请各位细心聆听。各位雇主，如果你家有工人姐姐，不要理她国籍，我们当她是八国联军都好，你首先要望一望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希望大家认清楚。你以为你是雇主，她是雇员，你错了，其实她是你老细。为什么呢？因为你屋企大部分嘅时间、大部分嘅家务都系由佢做，特别系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宠物嘅话，嗰啲都系属于佢嘅管辖范围。你要承认佢接触佢哋嘅时间比你系更多，所以你要对佢百分百嘅信服，系你要令到佢对你百分百嘅信服。你千祈唔好有任何嘅遐想，希望可以透过指骂啦、调教啦，令到佢会彻底咁样去聆听你嘅说话。因为你知啦，你同佢火拼嘅话，你系蚀底嗰一个嚟嘅。佢系永远喺屋企嘅时间同埋机会系多过你嘅，所以你真系要小心啲，各位雇主。当你见到网上流传嗰条27秒长嘅影片，一个着住粉红色衫嘅外佣喺一个单位里边冲奶粉，佢将四羹奶粉加埋自己一督口水掠落去。头先我问咗我拍档，佢俾咗个好生鬼嘅名词，我想佢亲自再讲多次。 今次系嗰啲叫咩名正言顺啊，系嘛嘅谭玉英用谭嚟玉英。 多谢晒，我都觉得好呕心，我即刻删咗佢咪啦。冇错，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形容。咁啊，佢仲望埋镜头噶，咁代表咩咧？代表你以为用闭路电视，即系装咗个咧 webcam 咧嚟阻吓一啲叫曳曳嘅佣工咧，系冇可能嘅。因为佢系望住个镜头，其实摆到明系话俾你听，我知道啊，博士啊 ，I know master you are watching me 啊 ，so what？ 系，所以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应该要重新思考一下， 雇主和用工的关系。首先我们当然一定要告诉你，这些是个别事件，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不下一百次跟你讲，有很多雇佣关系非常好的。阿祖自己那个就很好，就算豪仔之前那个姐姐其实都很好的。但是我哋永远觉得咧，一百个对你好咧，都唔及一个对你衰嘅。大家明嘅，人性嘅心态就系咁噶啦。嗰条巴士路线咧，明明一百日咧都好安全嘅，只要有一次出咗一啲意外咧，你就心惊胆跳噶啦，你就会发觉死啦，又系要唔搭巴士咧咁样。嗱，所以我哋用呢个观念咧，就会明白点解每次有一啲，譬如话佣工咧，可能佢会发生一啲事故咧。就会令到啲雇主咁提心吊胆嘅，咁所以我唯有一个良心忠告系俾各位系点样咧？真系应该要咧同嗰个雇佣咧，即系佣工啊，真系好好沟通，真系要同佢讲啊，阿 Mary， 即系冇嘢嘅，嗱万大事，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唔妥我嘅 ，OK， 你同我讲，唔好搞我啲细路，好唔好？嗱，唔好乱谈，乖，有咩事你唔好再搞其他嘢，你嗰啲即系要求加人工嘅，同我讲。你工作上面有啲咩唔开心嘅，和我分享，我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佢嘅。嗱，我觉得真係你一定要喺请嘅时候呢，你要同佢讲，同埋你要同自己都讲啊。我之前都係咁样劝我老婆，喂，算啦，即係如果你真係觉得佢玩手机呀或者咩嗰啲呢，你忍一忍啦，因为你知啦，細路仔大部分时间係同佢一起相处㗎嘛，相嗌唔好口係咪先，有啲咩嘢嘅你都唔想㗎。嗱，真係唔係话呢危言耸听，亦都唔係话呢叫忍气吞声。呢啲叫做咩啊？审时度势，除非你唔请嘅啫。如果你要请嘅话咧，你一定要俾最大嘅信任双方。系呢个系我睇完呢啲新闻之后咧，唯一嘅忠告。咁我相信咧，都系嗰句，大部分你唔会遇到咁差嘅佣工嘅。如果唔系，我哋点会咧？咁多年以嚟啊，我哋香港咧，其实同外佣关系咧都算唔错噶嘛。不过呢27秒真系令人有啲作呕，有啲作呕。风头火势唔紧要嘅，你头先听完作呕嘅片段之后咧，你听翻一间出场嘅呢位主持，佢嗰段嘅雇佣关系简直就系啊甜蜜如软糖啊，真系甜在心，好烟韧嘅。我哋交翻俾佢，同我哋平衡一下，佢系黄耀祖。 系啊，我嗰个姐姐今日会整佢嘅家乡春卷俾我食啊，哈哈哈哈！而我都应承咗，我会买甜品俾佢食今晚，即系。啊，当一家人咁相处啦，不过有阵时又未必真系咁容易嘅，要遇到一个好嘅对手啊，即系有阵时都几难嘅。猴仔头先嘅风头火势一开始就话，各位雇主注意，阿祖嘅呢一段就要各位雇员去注意啦。疫情底下，可能大家要保住份工啊，即系啊，一啲嘢你未必系最想做嘅，但系迫于无奈都要做。阿、啊、豪仔嗰单就话真系会睇到作呕嘅，我想讲我呢一单本身都可能会睇到人作呕噶，但系最后尾一个 happy ending 嚟，一个开心嘅结局嚟嘅。讲嘅系乜嘢呢？就系、是、呢个内地啊，河南省嘅洛阳市嗰度咧，就有一个嘅海水公园咁样嘅，佢哋咧。就因为有一位女同事请咗假，而呢位女同事咧，不嬲咧就扮演美人鱼呢一个角色嘅，咁冇人表演咯，咁点算咧？咁样佢呢个表演咧都几特别噶，因为咧真系一个美人鱼嘅表演啊，你会见到一个好大个嘅水缸咁样啦，咁啊即系大家就会出面，你直情觉得好似一个小小嘅剧院嘅，啲大朋友小朋友就坐住喺出面嘅观众席，就睇下入边个水缸入边个美人鱼点表演，哎呀，但系美人鱼冇翻咁样，咁点算咧？咁样。最后尾有另外一位嘅表演者，其实佢平时咧系一位纯养员嚟嘅，即系可能系养饲养就系其他嘅海上面海水嘅动物咁样啦吓，佢系识游水嘅，不过佢系一位男士嚟嘅，所以呢个时候就由其他同事怂恿咗佢，佢就着住美人鱼嘅装束。嗱，咩叫美人鱼嘅装束呢？即系有美人鱼嗰条尾咧，加上一副我哋平时游水会戴嘅泳镜。而佢自己系保持住一个啤酒肚腩，佢就真系夹硬嚟啊！ 有冇鬚筋啊？ 吓， 有冇鬚筋？ 鬚筋嘅镜头比较远啊，睇得唔清楚啊！但佢就落水啦， 系咪即系好似淋雪啊？ 你可以咁讲， 又或者如花， 少少有呢个嘅感觉啊！吓，淋雪哥哥咁样嘅样啊！吓，但系因为咧，佢又唔系会带住嗰个氧气筒啦，所以其实我见到佢嗰啲动作咧，都系吸一啖气，冲落去。跟住就摆啲 pose 上翻去吸一啖气，又再潜翻落水底。佢会做啲乜嘢动作呢？ 其实一个男性的美人鱼，他又未必可以摆到啲好优美的动作，他就会扮大只佬的动作，即系每一次吸咗啖气潜到落水底的时候咧，就会耶嗰啲健身人嗰啲咧 show 下啲 muscle 嗰啲咁啦，第一 show 啲 muscle 嘅时候，肚腩又挤咗出嚟咯，跟住咧佢又会啊两只手向中间度，咁样就将个胸肌谷出嚟啦，谷完出嚟之后咧又上翻水面。其实佢嘅表演我睇咗分几钟咧，如是者都咁样上上落落嘅啫。报道就形容咧，即系现场嘅朋友咧，开头啲小朋友系喊嘅。点解美人鱼会变成咁噶？亦都有啲人就话：喂，童年幻想破灭啦，有冇搞错啊？咁样。但系呢一个嘅表演者其实佢几坚持嘅，每一次佢都 wush 哈咁样咧，将啲 muscle 尝试展露出嚟，跟住吸啖气又冲落水底 wush 哈咁样咧，又令到引人哋笑咁样。到后屘咧，其实家长同埋小朋友咧都觉得几搞笑啊，其实都冇其他嘅意见啦咁样。虽然好似系一单冇乜特别意思嘅新闻，但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呢单新闻其实可以攞嚟同大家打打气嘅。好多时候大家遇到嘅日常生活咧，都真系一个意想不到嘅，唔知道会发生啲咩事啊！我谂呢一位嘅驯养员都冇谂过，佢无端端一个男人要除衫去扮美人鱼噶，系咪先？但系原来只要佢坚持，佢肯做嘅话。佢自己玩得幾開心噶，見到 yes 嗰陣時係開心嘅，而啲睇佢嘅朋友都由啊咩事啊，都一齊會心微笑。我諗可能呢一個就係 that's life。 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关，划破了封烟，了了旧心意，未曾想过会幸免，若生于某个，总挤不进我地点，注定缘正一。也都干透了，双腿却继续狂放，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杂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气讲，再失败自动看透。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跌上了急弯，一条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身衣，未曾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盲点，上路去再失意，太快移动了，乱世中绝地里反抗，谁多于暗光，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关，划破了风衣，掉了旧身衣，成全这最美历险，逆光中进发，不甘安置到盲点，上路去再杀。 心走出错地点，干下完整一面。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细眼仔同埋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收音剧细眼仔， 早晨，收音剧，早晨，肥妹仔，早晨，所有朋友 ，Happy Friday！ 哇，三十二度啊！ 你平时讲冚冷噶， 冚冷，三十二度啊，升咗两度啊， 酷热 天气警告都响度啊，大家记住饮多啲水啊！ 但系头先我听到咧，黄耀祖哥哥咧讲嗰个咧男人扮美人鱼咧，我脑海里边咧不停就净系谂起咧。桂花田依依咯， 点解啊？ 我谂起佢如果落去扮美人鱼咧，我惊啲人都会话可唔可以揾个女人嚟啊？ 我谂起一个四字词， 我妈就唔会系个男人。 唔系啊，同埋咧，我又谂起咧，你话嗰个男人扮美人鱼咧，我又谂起咧，我哋个邻居啊 ，Cousin 仔啊，佢都系咧，佢一扮女人咧，个样就系咁样噶啦， 系啊， 系啊，好开心啊！ 咁嘅样啊， 美人鱼系应该似一似。 是不是啊？好啦，你走啦，你唔好翻学啦，唔好翻学啦，你系啊系啊，佢又去插班室度去想尝试。 系啊，插班系冇嘢啦，唔讲。 咁今日我哋上咩堂先？ 我哋今日咧就讲体育堂之噔噔噔体操。 体操啊，好优美噶，即系嗰啲衫咧，阿肥妹真系全部着唔到嗰啲啊。 系啦，但系咧，阿石眼仔个爸爸咧就好啱玩体操咯。 点解啊？永安啊，唔系黄耀祖先，我爸爸对唔住。 因为咧唔可以太高大嘅玩体操嗰啲， 咁又系嘅，但系佢哋好大只噶， 系冇错啦， 好似我爸爸一样啊，佢有好强劲嘅臂弯啊，其实佢嗰啲肌肉咧 好劲噶， 好劲噶， 同埋一定 自己讲完都 send 去啊， 着现代裤好现代啊，通常都 同埋佢哋会举手 yes 咁就开始比赛。 你谂下佢哋咧，以前我哋见到咧嗰啲体操皇后咧，譬如刘璇啊嗰啲咧，咁你就咁喺荧光幕见咧，你觉得啊都好靓女啊，兼且咧身形都好均称，佢一出嚟开记者会，你发现哇，佢真系好娇小玲珑噶噃。 因为可能咧要细粒啊，先至咧可以做到嗰啲咁高难度嘅动作。 梗啦，你手长脚长啊，打个空翻都棘住手啦。 系啊，冇错，我都觉得。 其实我系咪应该向唔系我？ 系你爸爸。 我爸爸系咪应该向体操选手进发 咧？系啦系啦，阿田就唔系即系桂花田妈妈咧，就可以向推圆球咧，我哋就知噶啦。 或者 体重好啦，咁但系咧，我想讲体操咧，就系你哋记得咧咩体操嘅动作啊？ 我好多都记得噶，譬如嗰啲咩托马斯旋转啊， 呢个系最多人举嘅例子嚟噶。 即系呢一啲系第二个动作。有个我知嗰啲动作系用嗰个咧创立嗰个选手嗰个名嚟命名啊。 我就系想讲呢个啦，但系咧，你有冇发现我哋最容易讲一定系讲托马斯噶？ 系啊， 因为成日都听到嗰啲咧评述员喺度讲啊，佢个托马斯旋转， 冇错啦。咁咧嗱， 托马斯系咪好叻噶？ 系啊，托马斯旋转咧，托马斯旋转咧，真系一个非常之厉害嘅选手咧。佢系呢一个美国嘅体操选手啦。咁咧，而佢咧呢一个喺世锦赛里边咧，佢就曾经鞍马里边咧就使用呢个托马斯旋旋啊，呢个高难度嘅分腿动作咧系攞到冠军。后来咧就俾人哋咧攞咗去呢一个咧叫做体操嘅项目上面噶。咁但系咧好得意嘅。你知唔知道原来咧，佢系冇参加奥运会嘅， 但佢系创立咗呢一个动作，但系就冇参加奥运会。 系啊，因为咧佢跟住本来有一届咧莫斯科奥运咧，但系佢冇参加到嘅。咁跟住咧， 佢都惊佢莫斯科啊？ 唔知道咧，系啦， 惊嘅喎，佢嗰边有阵时有啲咩政要啊嗰啲。 咁你能唔能够咧即刻用咧旁述嘅方法咧解释咧托马斯旋旋系点做嘅？大家有冇印象啊？通常做到咩动作就话呢个系托马斯旋旋。 两只手咧揈来揈去，即系只脚咧一个系 V 字咁揈来揈去，好多个 V 系咪？ 我连佢 佢撳住嗰嚿嘢叫咩名我都答唔到。 係鞍馬，鞍馬。 係啦，嗱，鞍馬咧咪有兩個扶手柄嘅，即係好似我哋搭車要扶住個扶手嗰啲咁樣嘅。佢就兩隻手喺下面啦，跟住咧嗰只腳咧就騙腿跨過隻手，跟住就撳佢後面又揈嚟揈去。簡單嚟講， 好直嘅， 揈嚟揈去咯。 係啊，大抹腳咁，跟住咧兩隻腳咧就會喺佢兩隻手下邊咧就揈嚟揈去。 係咪兩隻腳要合埋定係要分開嗰個 動作？分開㗎，好大㗎，直情係 V 字大 V 咁樣咧，佢就喺度咧盤旋。 我爸爸係識做呢個動作㗎，你哋係咪唔會相信啊？ 你話你爸爸識玩吊環，我哋都信㗎。係 啊，但佢唔係喺個佢唔係喺個鞍馬上面做，但佢喺地下度做。 啊，有㗎有㗎， 因為佢有學過咧，有一個班嗱，我一講咧我就覺得咧呢個收音機就會好敏感嘅，有一個班叫做彈子功班。是不是觉得很敏感啊你 沒 有啊，但其实这个呢 就是什麼來的，你 解釋即好像那些做大戏啊那些老官他们会做很多这些中国的杂耍各样东西的动作的。 弹、哦、指是弹的手指啊， 我不知道啊，我三个字不识写。 弹指功 但是呢、這个 定是童子功啊， 所以 呢你还是童子功咩你爸爸。 翻关斗啊各样东西的动作 啊所以这个动作呢我爸爸是懂做还做得挺厉害的。 那你可不可以叫你爸爸下次呢在丰收生活小确幸呢 要很多位置啊，直播室不够位置啊。 你腳有几长啫你爸爸。 好嬲啊！我而家请 你叫你爸爸， 我今晚我翻屋企拍条片，我俾你睇。 同埋桂花田依依一个玩举重，一个推圆球，跟住玩呢个鞍马，好好睇啊！我哋下个礼拜睇有冇机会见到丰收奥运队先。 时批评总统普京同埋揭露国家贪腐问题，多次因为组织反政府示威而被捕。克里姆林宫话，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纳瓦尔尼出国就医，但对方是不是中毒要经过检测。英法德三国关注事件，德国和法国愿意提供协助，德国一个非牟利组织将会派专机到俄罗斯接载纳瓦尔尼到柏林就医。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此外，位于吕宋海峡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41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5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9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6点，升1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0蚊，升12蚊；阿里巴巴256.4，升1.4；美团点评239.8，升5.2；小米集团17.98，跌2毫；友邦保险73.35，升1.2；平安好医生106.3，跌9.7；金蝶国际18.64，跌6.4；信宇光学科技122.8，跌3.3；中深国际26.25跌6.5，京东集团287.2升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56，瑞士法郎8.544，澳元5.582，加元5.886，新西兰元5.066，欧元9.2025。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1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953点，升73点。港金现价报17,9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53美元，卖出1,94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西贡公路去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对开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交通咧冇之前咁挤塞啦，不过都系车多少少啦，大家经过记得小心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咧系有坏车阻路，咁一带车多。另外啦，窝打路道亦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广东道快线封闭。窝打路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东道对开快线系封闭。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有车龙的，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前快线曾经有坏车拖走了，一大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较早前尖山隧道来回方向近月收费广场曾经挤塞的，现在已经交通回复正常了。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回城方向九龙、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二号干线沙砾公路石门去马鞍山、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隔咗差唔多两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我觉得咧就系好唔同嘅，因为今次嘅访问咧就系喺电话，即系我自己屋企度做啦，所以咧我系摊喺张床好 chill 咁样做嘅。 我系 Yanny 陈永欣，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啊，十分啊吓，咁啊，直播室咧有黄耀祖啦，屋企有桂花田嘅，咁啊，天气咧31度，相对湿度咧就71%咧，继续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嗱住你噶吓。 咁咧 踢 埋你讲紧嘢嗰个系曾志豪啊？ 我唔使噶啦，我胡世杰话你听咁样。 好啦，喂，电话号码1872388系咪可以打电话嚟啊？ 可以啦，可以啦，1872388，你今日 Happy Friday 啊，欢迎大家打过嚟咧。头先我同阿祖咧都研究过，可以咧即系唔单止打电话，系为某啲朋友咧特别打气嘅。 系，我哋好想为你哋打打气，因为咧，譬如我哋今日咧就收到有啲嘅听众嘅留言啦，可能有啲系私信嚟嘅 inbox 我哋嘅，即系话俾我哋知佢哋个状况，可能其实由2月开始已经冇工作啦， 冇翻工到而家，佢冇特别提，佢就净系话二月到而家都冇翻工。 跟住有好多行业，所以好想为你哋啊，即系呢个就系风骚嘅精神啊嘛，系咪先？就好想为你哋打打气，不如你哋都留个言啦，我哋就趁住今日 Happy Friday 嘅点唱啊，同大家打打气啊，好唔好啊？ 冇错冇错，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噶，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咧都无人欢迎噶，我哋转能量啊，即系尽我哋所能啦，睇下点样可以同大家咧真系积极翻，积极翻 等我帮帮手即刻，我改咗一个题啊。 系啊， 我哋如果要讲打打气嘅话咧，今日有一位我哋香港好有代表性嘅朋友行咗出嚟， 成哥。 同等级我会话。 哦，同等级啊。 同等级 系。 九龙城哥，你可以叫佢。 九龙城哥， 系啊， 边个啊？ 成喺九龙城见到嗰位阿哥，阿、哦、发哥。 哦，发哥，发哥。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佢就去行山嘅时候咧，就俾我唔知系记者朋友啊，定系一啲应该似系记者朋友，因为我就见到嗰段片段咧，最终就系一个报章嗰度成个片就出咗嚟咁样嘅。咁就系阿发哥都好耐冇接受访问啦，系咪先？即系佢就 俾人野生捕获嘅时候多咯， 影相咯，系咪？但系呢个系一个片段嚟嘅 咁 样。 咁讲 咩？咁访问佢嗰、那 个有问有答 嘅都系啊，有问有答都详细噶咁样。咁 多谢你嘅补充，系一个访问嚟嘅，有问有答噶。 所以我就要讲详细咯， 咁我就唔系访问啦。 咁佢又啱喎，喂，不如到你哋两个扯头发啊， 扯唔到啊，佢啲头发太软啦，而家真系，系啊， 小心小心小心咁样啦。跟住咧就系有即系当系传媒就捕捉到阿发哥啦，佢咧就讲咗几件事出嚟咧，都可能讲出部分市民嘅心声噶，即系例如第一样嘢咧，佢哋一路讲到即系疫情嘅关系啊，因为嗰、那个你当记者朋友啦，都有访问到佢就系话啊，疫情嘅情况系点啊，各样嘢啊，发哥咧就有讲到咧就系话，哎呀，其实咧即系唉，去郊野公园开餐啊嘛，阿局长叫我哋去开全名嘅，其实佢就话系啊，张建中叫我哋去郊野公园开餐啊嘛，我买个饭盒。跑完步去郊野公园食埋先走啦，咁样呢个 系 好一贯发哥嘅作风嚟嘅， 唔系同埋好贴地嘅。佢有真系有睇新闻嘅， 系啊， 佢亦都知道嘅。 系啊，佢亦都讲到另外一个睇新闻咧，就话咧，即系之前咧，就是、那个突然之间嗰个全日限聚令就令到啊，周围嘅食肆都要闩门咧。阿发哥就真系哇，太平绅士一样啊，就讲到咧就系话，哎呀，见到好多嘅市民啊，要喺街边度食饭， 系 觉得。好似乞衣咁样， 嗯、 即系呢一个就系佢睇到嘅另外一个苦况咯。咁啊，当然啦，最重要嘅系乜嘢？即系我哋都要即系黐住阿发哥个口水味啊。 系， 其实佢喺呢个访问里面咧，都有同好多香港嘅朋友打气咯。 系啊， 系、 啊，即系话咧系难噶啦，大家继续努力啦，各样嘢咁样、 嗯嗯。 所以我觉得咧。发哥同我哋打气，我谂我哋应该哇多咗好多力量啊，系咪先？ 唔系，发哥就发声咯。我觉得佢最厉害就系佢个发咧地方咧，唔系话佢成日发大个发，即系如果你发达咧，你都唔会叫发哥，你咪就叫佢哦阿发啦咁样。但 系 佢又会为你发声， 系 呢、這个发就紧要好多啊。 咁跟住咧，记者继续跟住佢嘅时候咧，就去咗九龙城啊，所以我话九龙城哥咯，系咪？ 佢系新任嘅九龙城王子， 因为佢 我哋唔好叫九龙城皇帝， 系啊，王子王子咁样啊。跟住咧，佢就去买餸啊，买。买蛋糕各样嘢咧，佢真系唔单止发声啊，佢仲发功添啊！真系，佢譬如佢买咗一啲嘅嘢食咧，佢唔系买一份噶，佢买多一份、 哦、 就俾喺嗰个区嘅一啲嘅老人家咁样。 哦、okay, 所以我会话。其实人间真系有爱啊！即系发哥真系香港人嘅精神啊！ 系啊， 起码佢知道即系民间疾苦咯，系咪？ 啱啊！ 唔系好似自己高高在上，哇！我系一个明星咁样，跟住咧就话咩都唔知噶啦。哎，我有我生活，你有你喺街边食嘢啦，咁样我又冇。 估唔到啊！好多嘢都估唔到啊！原来有咁多人要翻工嗰啲咁样，系咪啊？ 系啊！ 所以我觉得呢个一个几好嘅例子嚟噶。发哥都同我哋打打气 啊！ 我哋咁中意发哥，发哥要支持我哋嘅话，咁应该难关我哋可以过得到啊！ 发哥都有讲句哑。咬紧牙关， 咬紧牙关 系啦。 唔系，其实你应该用佢以前啲金句啊。我想话俾人听，我哋失去嗰张嘅嘢。系我自己攞翻啊！个饭盒， 喂，边个啊？ 英雄本色啊嘛， 我系咩？我唔记得。 系啊，我最憎俾人攞把枪指住我头噶。但系阿发哥而家讲唔到呢句喎，因为阿发哥而家入亲餐厅，啲人都攞枪指住佢个头喎。 系啊， 唔该探探热先咁样，所以佢讲唔到啊，真系啊。听阿发哥呢一首咧，都我哋少听啲噶。知足常乐，听过未？ 真系冇、啊， 诶、欸，真系啱我心意嘅呢个，知足常乐歌，啊，原来有歌唱添。 系啊，计呢一个， 我觉得我哋要听啊，你 真系要听 啊， 唔知唔知我哋嘅味道系点嘅咧吓？嗱，佢系写住周润发唱噶，应该信得过噶。 人海之中漂浮，历尽。悲欢与离愁，有些困苦中过门，亦有些主心极上流。谁可将光辉挽留？无用天天皱眉头，难预计成败苦与乐。就算安稳到光已足够，人人望一生富有。 想生活，学会知足，快乐常有。人海之中漂浮，历尽悲欢与离愁，有些困苦中过活，亦有些主身极伤透，谁可将光辉挽留，无用偏偏皱眉头，难预计成败苦与乐，就算安稳到光已足够。人人望一生富有，更愿眼前的一切可永久，我但求能认识一个朋友，共他分享 台通识六十秒。 伟仔前日搬货嘅时候扭伤腰啊，至少要请两个星期假嚟休息啊。 听啲工友讲咧，佢份人心急又贪快，明知唔够力搬咧都要死顶，加上啊佢搬货嘅姿势咧都唔正確，唔扭伤就奇啦。 睇嚟我哋要提下佢正確嘅搬运方法先得。嗱，搬运嘅时候咧，脊柱系要保持自然弧度。身体的重量才可以能够平均分布在椎骨和椎间盘上面，减低腰背受伤或者劳损的机会。 而搬货之前要确保通道畅通无阻，之后衡量物件的重量、大小和形状，看看自己搬不搬到，不得的话就要用辅助机械或者找同事帮手。准备搬的时候双脚要分开，并尽量靠近物件，而拎起货物的时候要保持腰背挺直，再运用大腿肌肉企起身， 放低货物嘅时候都要小心，同样运用腿部肌肉屈膝半踎至到一个舒适嘅角度，然后慢慢放低件货。喺未放稳件货之前咧，千祈唔好突然放手啊！如果唔系咧，好易俾件货咧压伤噶。 用错姿势搬运，有机会扭伤或者系撕裂肌肉同埋韧带，甚至令到椎间盘突出，压住脊椎神经，引起疼痛，受咗伤，手停口停，仲要嘥钱睇医生，咁就无谓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拜个人。 好啦，翻嚟风骚快运啊！电话号码18723188，欢迎可以打嚟点唱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 系啊，我睇到咧，啱啱有听众问我哋头先嗰首歌系边个唱啊？ 周润发咯， 就系周润发。 真系噶，你唔好以为我唱先得噶。 真系啊， 知足常乐啊， 知足常乐啊，系啊，发哥咧佢出过一张专辑， 冇错冇错， 成日都会听到嗰张专辑里面嘅《旧 情人是歌》，在脑海中飘过的感叹号。 系啦， 嗯， 哎呀，如果我哋揾到发哥就好，即系只能咁样讲。系啊，所以嗰首头先嗰首歌咧系周润发唱嘅。 冇错冇错。OK, okay 好。 好啦，咁啊嗱，你即系我哋每个人屋企啦，当啦吓，九成人咧屋企都有雪柜嘅。请问你哋可唔可以形容下你自己屋企嘅雪柜系点样嘅？里边即系嗰个摆嗰啲嘢食啊，嗰、个情况有啲咩嘢食喺里边？ 佢高过我嘅个雪柜。 我唔系讲佢个外形，我讲佢内涵啊。 内涵啊？有咩内涵啊？ 你点样摆嗰啲嘢啊？ 哦，首先由于我好简单就话俾你听，我冇 塞入去，真系摆错，你觉得？ 但呢个固然系第一啦，但第二就系我冇主导权噶嘛，因为我老婆噶嘛。哦 都系啊，都系 啊，你讲嚟听下，你介唔介意去讲形容下你嘅雪柜诶点样摆法，同埋有啲咩嘢食？ 等我嚟， 你嚟先啦。 系啦，我估豪仔需要啲时间去准备嘅呢一个问题好深啊。 但系佢认罪。 我最尾嗰即系我上层咧就系唔系冰格嚟嘅，系啦，我就会喺最上层嘅最顶咧就系摆饼嘅一大盒饼嘅饼。跟住咧就係、是，我有好多饼嘅，因为爸爸日日喺屋企都中意食饼，我哋公主有阵时候会俾少少。 摆雪柜噶。 系啊， 系因为你开咗摆雪柜 嘅 嘛， 有朱古力嚟嘅，好啦。 跟住咧，上面嗰层嘅第二格咧，就空系摆一啲咧，可能系食过嘅嘢食，即系要雪住可能啲隔夜餸啊，即系之类嗰啲咁样啦。再扫落去咧，就会分两边嘅，有两个柜桶仔嘅，一边咧就系摆新鲜嘅肉嘅，一边咧就系摆我攞嚟摆汽水嘅，系啦，汽水嘅。跟住大概系咁啦，就有四五格咁样啦。 好多系咁 上 下咯。 跟住下面嗰 个 咧就系冰箱咯，冰箱就乱咁将啲嘢摆晒入去嘅啫。 系啊。 嗰对门咧，嗰对门咧， 边度门啊？ 佢个雪柜门咧，我有摆蛋啦，我有摆咧饮咗一年零九个月嘅嗰支红酒啦，都仲系唔舍得抌啦，就摆咗喺度啦。 OK。 系啦，咁 我下次去你屋企，我一定唔会饮红酒，我自备。 系啊系啊系啊。 俾人攞红酒。 系啦，咁然后咪有牛奶咯，因为而家屋企多细路嗰啲饮牛奶啊嘛，咁然后。咪挤各式各样嘅有啲柴米油盐酱醋茶咧，有少少咧，唔知开咗嗰啲唔知豉油醋定乜鬼嗰啲塞咗喺里边咯。 我都系有类似啦，嗰边就系鸡蛋先啦，鸡蛋下面嗰格咧，我就摆芝士嘅，因为我煮西餐多咧，所以就会有多芝士。跟住再扫落去咧，就系、是、爸爸煲俾我嘅汤啊，好似阿豪仔讲嗰啲咧，可能系用过嘅沙律酱啊、辣椒油啊。 爸爸煲俾你嘅汤，你摆喺个雪柜门嗰度。汤喎， 鸡蛋下面 咯， 呢个雪柜门咁阔，哇！又 咁咪系咯，哎呀，仲讲 嘅，即系佢个骑楼咁大， 你都可以摆到一支红酒啦。咁我都系一支型嘅汤啊嘛。 我永远就谂起个汤壶咧， 有器皿在噶嘛。 系啦，我谂起你挤到阿田落去噶咯，已经系。 你真系你做乜将阿田输入雪柜啊？你嗰度死咗嚟噶？ 唔系呢个唔系个 IQ 题咯，点样将只大笨象塞落个雪柜度咯？ 点样拉翻条长颈鹿出嚟啊？ 系啊系啊。 喂，讲咁耐咧，就系讲紧话啦。 系啦，你讲咁耐，关心我哋个雪柜。 唔系真系得意，因为咧有一个德国嘅摄影师咧，佢竟即系摄影师，即系嗰个艺术家咧，系真系估计唔到嘅。咁佢咧竟然咧系喺世界各地咧去搵嚟唔同嘅人嘅屋企。影佢即系摊开嗰个雪柜门，咁咧跟住一个画面就系有一边系即系门嘅嗰里面嘅一格格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存放嘢食嘅嗰格啦，咁摊开门咧对门咧佢逐格即系唔同嘅地方咧，譬如德国有啦，英国有啦，土耳其有啦。仲影佢哋屋企嘅雪柜喎， 系 咁啊，作为一个佢啊，原来影完出嚟咧就得意喎。咁你一望下个雪柜咧，佢嘅标题咁嘅，譬如德国2012年影嘅嗰个雪柜咁，但系未睇下都系标题嘅。咁你睇我睇咯，咁有啲咩啦，都其实都得意嘅，好似睇咗人哋嘅私人咁。 系，不过睇雪柜咯，即系唔系睇衣柜啊？咁佢有啲咩睇到咧？其实 咁佢就话啦，但系摊开原来摊开个雪柜里面咧，可以睇到呢一。即系雪柜里面咧，即系摆嘢嗰度 嗰家人 住嗰家人咧， 生活特色 系咩人啦，系咩特色啦，有啲咩喜好咧？佢话搵到啲秘密咁样喎，即系话其实你唔使认识佢，睇个雪柜人知道佢呢家人系点噶啦。 系 首先，如果佢个雪柜好细嘅，系咪就代表呢家人咧冇乜钱咧？ 你又可以咁讲。 因为我见到佢哋咧，或者咁雪柜细，代表你住喺香港嘅机会比较大。 系啊， 呢个都真系真噶，因为香港地方小啊嘛，外国嗰啲人咧，佢哋可能咧将好多餸啊，雪入雪柜之后咧，或者你个越大嘅话，可能你就住得越郊区。 系 啊，我要住啲郊区嘅啲外国人嗰啲屋企人咧，佢哋个雪柜啊，我哋三个一齐喺雪柜入边都够位。 不过咧，你都睇到啲现况咯，系啦。 有，你啱嘅，因为譬如咧，其中有一张图咧，佢就系影法国巴黎咧，佢打开成个雪柜门咧，全部都系菜。 系 由第一格、第二格、第三格、第四格咧，一系就萝卜咧，一系就蔬菜啦，一系就蔬菜，一系就萝卜啦。 啱啱又粟米啦，咁样。 系啦，咁然后咧，佢真系 西兰花我都见四个。 系啊，咁然后佢。 包生 菜都有。 佢影住嗰个主人咧，呢、這个雪柜嘅主人真系咧一个非常之流晒须啦，打晒座啦。你觉得佢就系嗰啲咧哦冥想啊、禅修啊、后现代嗰啲咁样咧？ 素食者啦， 啱数，即系呢、這个呢、啊這个位睇得出，真系。 咁我讲头先讲漏咗，对唔住，我雪柜我都一定有酒嘅， 系咯。 我个但系我可以专系攞嚟摆酒嘅位置系有五支嘅， 系、哦、啦。嗱，所以咧其中有一格咧，有一个日又影咗张相咧，就系因为都话大摊开门都有一摆嘢噶嘛。咁你睇佢个摆啲咩嘅多咧，就会睇到佢系啲咩家庭，譬如好似阿祖祖咁样摆得好多酒嘅，都系好重要嘅，即系讲佢饮主要饮咩啊？即系话呢一家呢、這个家庭咧，可能嗰啲人咧系好中意饮酒，同埋可能好有品味嘅咁样，即系会咁样去形容 嗰个家人。所以我个雪柜打开咧就有两支唔系两支牛奶啦，跟住仲有一堆嗰啲咧乳酪啦，仲要全部都系 小朋友。 系啦，其实呢个啱数个睇得到嘅喎，真系。 见到咧二零即系呢度有一张咧系伦敦啦吓影完，哇嗰、那个雪柜乱七八糟。 系啊，真系好乱啊，我都见到。 完全系你完全系唔知系发生咩事，总之喺度摆咗好多好多唔同嘅，开咗啦，又冇规律，即系冇买得好整齐啦，咩任何口味嘅嘢食都喺晒里边，咁结果出嚟嘅就系一班年轻人佢哋一齐住， 同埋一班大家庭嚟噶，好多人噶，你嗰、那个我唔知道你咪讲我将英国伦敦 啊， 个大家庭嚟噶，嗰度有成， 应该系似一班朋友一齐住 roommate 嘅身份，但就。share 一個雪櫃， 總之好多人嘅佢嗰度有。 你又真係睇到雜亂無章嘅喎，喺裏面咩林林種種嘅嘢食都有嘅喎。 你有冇印象咧？通常我哋睇嗰啲電視劇咧，中西日外邊個區都係嘅啦。佢一形容咧，嗰個係一個單身一支公嘅咧，佢打開雪櫃係點樣嘅咧？ 冇嘢 嘅，通常一打開雪櫃咧，一係咧就係得翻幾支水，或者幾罐啤酒， 或者你會有一支奶嘅，但係擰開個蓋，哇臭嘅咁樣。 係啊，我睇過好多套劇集都係喎，佢成個雪櫃吉嘅喎，淨係得翻兩支水咧。通常嗰個單身人士就會咧，即係好似窮途末路咁樣咧，一打開然後就係攞支水攰咗就瞓覺咯。 我覺得呢個咧，佢呢個報道都有兩張相嘅，一個咧都係喺法國巴黎嘅，一個單身男士住嘅雪。柜咧就真系冇乜嘢嘅，一个单身女士住嘅雪柜咧就乜嘢都有，仲非常整齐添。呢、這个都真系代表住一啲嘢啊！ 好整整又即系男士嘅单身就喺度乱七八糟啦，女仔好井井有条啦。如果譬如厨艺好嗰啲，佢又多咗其他啲嘢，多咗好多唔同嘅啲 调味料，系啦，会多嘅 调味料又多，即系话呢个女仔即系厨艺好好啦咁样。 系啊，我都见到有一个咧就影住喺南非开普敦咧，佢就咧全个雪柜咧，全部都系咩嚟嘅咧？有唔同嘅汽水啦，同埋酒咯，汽水汽水酒，汽水汽水酒咯。哇，呢、這个咧就真系佢个形容都系话，原来男人嘅快乐全源咧就汽水同酒，都几简单啦、 啊、 咁样，真系真系冇其他嘢喎。呢、這个好犀利，但我见到有一张相咧，佢挤条毛巾入去。 系啊，我怀疑佢喺雪柜漏水 嘅啫。即系可能系咁。如果系嘅话咧，我仲有几 pack 咧嗰啲咧冰敷嘅嗰啲袋啊。 嗱，咁咪证明咯， 成日都系啦，损伤啊，疼痛啊。咁桂花田你个雪柜挤咩噶？ 好多朱古力， 好多。 系咁佢个身形就代表咗一啲嘢啦。 成个雪柜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政府刊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根據立法會條例指明今年10月14日為新一個立法年度開始的日期。政府早前決定因應疫情推遲立法會換屆選舉一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之後決定現屆立法會議員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表示，据他了解，全民自愿检测计划9月1日开始，为期14日，会有专人向接受检测的市民抽取两个样本，包括是鼻腔和深喉样本。参与计划的医护人员分三更制，每更4小时。杨超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西医工会内目前有100-200名成员有兴趣参与，但仍然要视乎政府的条件。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目前防疫工作仍然有漏洞。他对全民检测计划在防疫角色上有很大疑问。他说，内地城市并非以全民检测，而是以早诊断、早隔离方式，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应该利用增加的检测数量，为公立医院的全部病人做病毒检测，并为老人院社的员工和医管局前线员工做循环检测，成效会比为低风险冇病征的市民大众做检测好。又形容冇针对性就是浪费子弹。美国民主党最后一日全国代表大会，前副总统拜登正式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在特拉华州发表接受提名演说，形容特朗普政府为美国带来黑暗、愤怒、仇恨和分裂，自己如果当选会为美国带来希望和光明，将会不分党派为美国民众服务。拜登又说，美国是全球最多人确诊新型肺炎的国家，批评特朗普不负责任、推诿过失，认为民众不应该再给予特朗普掌权四年的机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47点，升355点，总成交金额60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90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2点，升2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2.5，升14.5；阿里巴巴257.6，升2.6；美团点评241.8，升7.2；小米集团18.02，跌0.6；友邦保险73.9，升1.75；平安好医生107.2，跌8.8；金蝶国际18.64，跌0.4；信宇光学科技124.1，跌2蚊。中心国际26.35，跌5.5；京东集团288元，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9，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88，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3,026点，升145点。港金现价报18,02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43美元，卖出1,950.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西贡公路入西贡近住北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丽业街。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东道快线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二号干线沙砾公路石门马鞍山， 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咁啱啱收到一宗嘅坏车报告啦。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咧就比较车多噶。道路安全议会提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齐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号至9月13号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来出粮，雇主要承诺在补贴期不会裁员，无论有没有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在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在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拿过资助的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都差不多两年再跟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没有不同呢？ 我觉得呢就是很不同的，因为今次的访问呢就是在电话，就是我自己家去做，所以我是摊在张床很 chill 这样做的。 我是 Yanny 陈永恩，想知道我跟一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丰收发运，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你老公话你咩面婆啊？ 黄面婆，我个黄字。 啱啦，第二个字，你成日同人晒命嗰啲叫圆咩啊？ 渔夫， 劲啲。 原来你好有钱。 使乜咁长啊？星光熠熠咩保良啊？ 叶波良嘅要字。 啱啦，第三个字，一起身咧，你会同人讲咩噶？ 哎呀，死就迟到啦。 简单啲啦，你喺学校同老师讲咩啊 ？Good morning， 我知啦，黄耀 good。 唔系 good 啊，系早晨个早啊。 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好啦，继续返嚟啦，我哋而家11点40分下，咁稍后呢就有 Happy Friday 嘅点唱时间啦。 39咋。 39差唔多啦，时间飞逝啊，即係好好快到㗎啦。咁气温呢都係维持31、32啊，而家又嚟返32度，不过相对湿度呢跌咗 ,dry 咗。係呀，而家相对湿度 67% 啫。 係呀。 好。 嗱咁疫情之下呢，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唔係上个礼拜，上两集呢、我已经讲咗一次呢，有啲食肆呢佢点样做外卖生意呢、反而呢就由即係生意好差变成呢不升嘅反跌、好过之前 喎、喂分享一下分享一下。 係啊，你记唔记得嗰阵时我讲过呢阿田讲串烧嗰单啊、你有冇印象啊？ 唔記得 你咁中意食嘅，你都唔記得咗。總之好快咧，因為今日其實有第二個主角出場嘅。當日咧就話佢做嗰啲凍肉生意嘅，嗰啲優質嗰啲咩靚安格斯咧，即係阿田你見到仲話唔抵嗰個啊？ 哦，嗰、那個 你記得啦嘛？ 連氣炸鍋嗰個 係係啊，有幾款啫嘛，係有啲先去食。咁當時嗰個老細佢就話啊，呢啲凍肉咧平時就咁賣俾人咧都難嘅，因為競爭大啦，同埋啲人就發覺係、我最中意都係燒嚟食啊，但我出去食韓燒啊，呢家冇啦。咁當時嗰個老細咧佢就釜底抽身，佢就咧订埋啲烧烤炉具，然后就用咧你加一蚊、我加一蚊就多个水樽，佢加一蚊就租个炉俾你，咁啲人就发现咦，我解决咗个煮食嘅器材，佢就可以享用到啲优质嘅食物，咁于是乎咧佢就突然间生意叭叭声咧起啊咁样。 我见到我有一个朋友咧，佢都有一个类似嘅，即系听到一个类似嘅服务啊，又系买嘢食。 佢就连个气炸锅就送去你屋企，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跟住你就可以 咧，咁你咪原汁原味咯。 系啦，咁有阵时人哋会谂，你俾咗串烧我啦， 系啊， 我有工具先至得噶，即系等同于你嗌咗个饭盒冇兵器，你冇刀叉，你冇筷子匙羹，你点食啫？咁样佢就包埋呢一个送到上门。 好啦，咁而家咧问下我哋两位拍档啦，因为你哋两个咧食嘅要求咧比小弟更好嘅。 好， 就系咧，你觉得有啲乜嘢食物嘅种类咧？外卖咧系难搞啲嘅，即系如果冇谂过新方法咧，你一听到话喂点食佢外卖啊？ 寿司，我第一个谂到，因为我自己个心啊，其实可能我系错嘅，硬系觉得你一离开个雪柜，你攞出街卅几度，你即刻搭的士都好啦，系会多咗细菌嘅。所以我每一次食嘅话，如果即好少嘅，即系可能一次半次，我系会心惊胆跳嘅。我觉得我食完系会肚痛的。 但寿司不嬲做外卖嘅， 系 啊，好多嘅。 但呢个系我自己个谂法啦。 我明。 我想咪话我唔代表一定系就系会咁， okay. 但我都一定要新鲜食先好食嘅。 阿田咧，你会拣咩食物呢？外卖难搞啲嘅。 我就会觉得系铁板烧嗰啲啦，即系都系好似嗰个人烧嗰啲咯。 系 打边炉嗰啲喺屋企自己买晒嘢食翻嚟有个锅就得啦。 冇错冇错。 西餐我觉得相对嚟讲都 难嘅。如果系日式咧， 日式 边一款食物咧系有难度咧？嗱，佢 有汤嗰啲我都觉得难噶啦，乌冬啊嗰啲， 冇错， 煎面啊嗰啲咧都系难噶。 你讲得啱啦，因为咧而家讲紧咧就系话咧日本嗰啲外卖咧，佢讲香港嘅日式外卖嘅拉面， 系 佢就话啦，喂大佬真系唔掂。平时咧，大家讲求拉面咧，汤要热啦，最紧要系咩咧？嗰啲面咧又要弹牙啦，又要唔黐啦。 分汤咯，平时 但系分汤都唔得啊，因为咧你个汤咧，你翻到去冻咗噶嘛，咁你嗰啲面咧，你到时再咁样摆落去嘅话咧，其实佢硬晒啦，系啦，即系同阿田啲头发一样啊，硬晒。 你今日你形容咗一啲头发好多种个可能性，你又话啲头发好脆啊，好软啊，而家好硬。 你话佢好脆咩？ 梗有啦。 系啊，咩比喻嚟噶？ 头先我哋 你话讲到扯头发 啊，系啊系啊系啊，哎你做乜记住啫？我都忘记咗佢执头发 咯。其实你可以问下，点解你唔记住你自己讲过啲乜嘢噶？又系我错。 咁咪我叻咯，一支头发。 又系你叻 嗱，你 谂 下，一支头发可以有咁多个比喻，系咪先？嗱好啦，咁咧佢就话啦，拉面咧难度咧就系话第一汤咧要滚热辣啦，第二咧就系咧啲面咧就唔可以咧即系黐埋一饼咁样啦，咁样真系冇人食嘅。咁佢话咧，因为喺之前咧。啲人一行过见到喂拉面大佬六点后唔卖啦，你要外卖啊嘛，翻到屋企全部都冇得食啦，咁咧冇生意，咁咧佢话咧其中有一间咧香港嘅拉面店老细咧，佢就话喂咁样唔掂，如果要执笠嘅话咧，不如绝地反击咧，搏一搏去啦，搏一搏啦，佢就谂咗条桥，嗰条桥嘅名目系咩咧？就系、是、拉面加火锅， 即系咩啊？哦，即系佢俾埋嗰个叫做咧点火。点即 系 好似嗰、 那个炉头，阿天你想 系 咪？ 系啦，烧炉头加嗰点火俾你喺度煲住嗰啲汤咁样，跟住食啊？ 唔系，原来佢话咧，一人火锅咧有一个原理咧，就话咧，佢哋会有个发热包咧，俾大家咧喺屋企咧自己加热噶。 咩叫发热 包？ 系啦，嗱，好啦，咁我哋介绍下啦。嗱，第一咁样嘅，佢咧就话啦。先讲面条先啦，佢话咧佢哋为咗做外卖咧，佢哋而家强调咧就话我哋啲面咧会先放落冰水度降温， 系、 咁呢个术语系咩噶？系咪叫做过冷河啊？呢啲定系叫做咩咧？总之佢就话咧， 冰水度降温又唔系冰水降温， 又唔系过冷河。 OK， 总之佢用冰水降温啦。佢话用冰水降温之后咧先打包，仲会咧加入咧沙律油啊，沙拉油系咪即系沙律油啊？沙拉油啦，总之 沙律油啊， 系咪即系沙律油啊？ 你下次睇清楚先讲。 唔系啊，佢写住 边一定每一样嘢都答到噶嘛，大佬。 佢写住沙拉油，我鬼知系咩嚟噶嘛？ 咁你又问我，我就一定知嘅真系。 咁我谂住你两个劲啲噶嘛，食物方面。总之佢话 人啊，真系 佢话加入啲沙拉油咧，就防止拉面喺运送过程里边会点样咧？唔会黐埋。 系会一扯嘢咁样。 系啦，下次即系如果你觉得阿祖同我有啲唔对路咧，倒啲沙拉油。 系啦，佢哋就黐埋咗。 唔系等我哋两个唔好黐，系啦，唔好黐咁样。咁嗱，呢个就解决咗面嘅问题啦。但系咁啲人就话：喂，唔系，咁你个汤咧都话明，就算你分开装嘅话咧，嚟到都冻晒啦。你系咪谂住我要自己再倒，再煲啊？咁譬如你 office 你做唔到噶嘛？ 系啊。 好啦，咁于是乎咧，第一次啲人话咧食呢个拉面咧系会有一张说明书嘅。 哦。 你冇理由食说明书，拉面都要食说明书噶，系咪先？ 我呢度明俾你知，有唔同嘅步骤，你要跟住佢嚟做。 系啦，咁就系嗰个发热包啦。原来咧，佢点样玩呢？佢话咧就要先将嗰个咧 吸住喺包装里面嘅汤包咧，就倒落拉面嗰度，然后咧就用室温水令到个发热包咧会产生热力。 哦， 即系话咧，其实你唔系就咁落普通滚水，佢话咧你倒啲室温水落个汤包度咧，然后咧就将嗰个发热包摆埋落去咧，那个发热包咧就会咧即系 已经会加热啦。喂，呢个好方便，即系你唔使无火就煮食咯。 真系，佢话 温水就已经搞得掂咯。 系啦，佢话咧用呢种方法嚟发热嘅嗱，你要等嘅时间系耐啲嘅。 系， 佢话你要大概等十分钟。 哦 ，OK， 十分钟即系平时杯面系三分钟啊嘛。佢十分钟真系耐咗嘅。 Okay。 但系佢话咧，你个拉面咧成个感觉就唔同晒噶咯。佢话咧即系同堂食差不多。可以做到， 可以有个效果， 原汁原味啊！呢、這个紧要、啊， 系啦，因为咧佢话用呢个重新翻热咧，譬如佢话头先汤咧就滚翻啦， 系 佢嗰啲豚肉咧，亦都竟然保持到肉质新鲜，瘦肉嘅部分咧，嗱佢咁讲啊，即系我一定系赞得比较劲嘅，亦都唔会因为翻热而干硬，依然都系油润美味啊！阿田你又代多个名词又赞自己啦，叫我油润美味啊咁样，系、哦。 我见到即系啱啱上网咧，揾到呢个发热包咧， 犀利喎， 之前已经有啊，大陆用咗好耐噶啦，就系嗰啲懒人包用呢个叫做发热包咧，爱嚟整火锅。 就系头先我咪话咯，佢系灵感嚟自火锅嘅一人火锅，所以佢 话呢个发热包咧，你摆咗温水落去之后咧，佢可以 keep 住滚几耐噶。 冇又冇讲滚几耐啊， 因 为其实佢 讲到可以打边炉，咁啊即系可以即 系可能系好劲噶啦，系啊，但因为你拉面咧，应该就好快就想你即刻食咗佢咁样咯。咁佢就话而家用咗呢一招之后咧，即系佢话真系唔错，佢话啲人咧就愿意翻头帮衬。 嗯， 咁我谂呢个就最直接嘅，因为如果大家买完翻嚟咧，喂唔系，我都系硬到一瓶嘢咁样咧，佢就唔食噶啦嘛。咁而家佢就用咗呢个发热包咧，就叫解决咗呢个问题。 好咧，即系因为咧喺大陆咧已经有好多个品牌咧，就将呢个发热包咧摆埋嗰啲叫做火锅度，系真系好似嗰个便当咁嘅 size 噶， 即系 好似一个饭盒咁。咁跟住学你话斋咧，喺佢下格嗰度咧整个发热包，加啲水之后咧，跟住你咪慢慢等佢咯，即系好似等杯面咁嘅时间啦。咁跟住佢就卜咁啊滚咗嗰啲餸，就系火锅嗰啲素材料。 系啊，同埋我睇到啦，原来佢话嗰个发热包咧里边系挤嗰啲石灰粉啊， 系， 所以咧你加滚水喺出边或者一啲水。水咧，就算唔使滚咧，温水咧，佢本身佢会沸腾会热啊， 系 啊，咁样咯。 我咧就话叫大家咧使用嘅时候都要小心啦。 要啊，因为你不断有石灰粉啊嘛， 佢的而且确会发，即系最终都会变咗滚啊嘛，啲水啊。 系啊， 系啊。 但我见到我哋有个网民咧，第一时间咧喺我哋度留言，佢话：喂，唔系、哦，原来咧佢话味乜拉面嘅外卖平时已经用紧呢个方法啦。 哦，系啊！ 我好耐冇帮衬过呢、這个，同埋 我 少冇帮衬外卖，所以我唔知道。 我见到咧有一啲日本嘅拉面店咧，佢哋本身已经系有出一啲面啊，一盒装咁样咧，连嗰块豚肉啊 都有埋里边 啊，都有晒喺度，啲几贵添。 系啊，嗱、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咧都系穷则变啊，即系唔好净系话惨啦，冇生意。连最难搞嘅呢种外卖咧，佢都能够提供埋呢个便利俾你咧， 得噶。仲要讲翻嗰个质素啊！ 系啦、啊，我哋应该可以加油顶得到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千次重逢后嘅第一千零一次。 不舍得割断，不舍人满樽，每天一千次告别，仍然在意恋，情愿心一寸，好高无怨，某星云彩斗圈。 Gareth 之前嘅第千次重逢真系几阴功噶，入面嘅男女主角每一世都未能够结果，嚟到今次嘅下集，想讲就系经历咗千次循环之后，要打开全新嘅一千零一页。作曲由张继聪，填词系小黑，编曲有徐浩、黄兆铭，监制徐浩。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李正君《一千零一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Hello， 系啊，我嚟个下集啊， 系啦，系啊，好耐冇见啦 ，OK， 为冇 一个礼拜咯。 哦，系啊，哎呀，百无禁忌，大家带嚟系咪一个礼拜冇见？所以话咧，即系讲开食就啱啦。啊，习主席一声令下，各村、各省、各市、各镇啊嘅街头巷尾咧，都冇人敢唔遵守呢个叫做制止。制止餐饮浪费倡导光盘行动。 我打岔嗰一句先啦、哦、我见到呢有一张图片我唔知係真定假的。 係咩 话呢喺内地嗰啲同学仔呢即係小朋友嗰啲啊今年呢都要喺呢个暑假嘅时候睇一本关于习主席嘅书。 哦唔出奇啦。 係 咪 呀 呢啲春风化雨嘅嘢梗应该做多啲啦。 好嘢带钱落去。 我觉得胎教开始应该要啦。 我唔知係真定假嗰张相嗰 张。我只能够话唔出奇啫。 係 啦。 系啦，咁佢仲有个口号叫做咧，即系可以咁讲啦，叫口号啦，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咁都啱啊！ 其实佢哋所有嘢都系用呢两句做标题，你唔记得咗？连控制生育嘅时候都系咁样噶嘛，节制光荣，有噶， 系 啊，好得意噶，就 系 一人节制，全村光荣咁样。 浪费又的而且确系可耻， 其实系啊，啱啊，所以我哋都即系我哋其实都行先咗啦，即系成日都话食得晒先好嗌啦咁。咁啊，陆陆续续咧就会见到咧大陆诶各餐饮业咧都会支持呢样嘢嘅，珍惜食物大行动。 OK。 咁你估下嗰时有冇呢啲嘅不准浪费条例嘅？ 梗系有啦，成日都话嗰啲咧，啲人冇嘢食啊，可能嗰啲天灾啊，令到佢哋农作物就失 收 啊，嗰类嗰啲嘢，我觉得系一定有嘅， 都应该有嘅。 嗯，有嘅。咁咧嗱，喺历代咧，即系边个皇帝系草民出身嘅？ 好多朱元璋咯。 啊，系啦，最犀利，我哋大家都识嘅朱元璋啦。 好。 咁佢就最知民间疾苦啊？点解咧？因为佢童年咧喺呢个贫苦大家庭里面出生噶嘛。 他又做过，系啦，又做和尚，又行乞，咩都做过啦。 咁所以咧，又咁啊，亦都因为啊，前人嘅历代王朝啊，嗰啲大多数都系纵欲祸国噶嘛，系咪先？咁啊，好重视咧呢个问题啊，咁啊，亦都将呢个问题咧提醒自己。啊！喺佢立国即系做皇帝嘅时候咧，一切要从简，冇奢华生活，冇、得大吃大喝。咁佢仲有句金句咧，好警世嘅，就 系 叫奢侈。乃丧家之源 哦，奢侈乃丧家呢一个咧，即系可能家都亡埋啊， 系啦系啦， 系啊嘅源头啊咁样， 系啦，咁啊正因为咁咧，哦，连佢个仔做皇帝嘅时候咧，啊，佢哋立嘅礼咧都好鬼严谨嘅， 例如咧， 啊，例如有一次佢阿明成祖啦，系叫做，咁啊喺上元朝之后咧。咁一打开话佢又走去太监个宿舍嗰度行下啦，可能试晒下啦，可能唔知点啊。 睇佢哋冇偷埋啲嘢食啦。 我唔知啊。咁一行去宿舍嘅时候，满 抽荔枝应该会系。 系啦， 我觉得系。 系咯，请解释。 咩啊？咁呢啲荔枝好味嘛？ 边啲荔枝唔好味咧？ 唔系系咯， 奸鬼荔枝。 好啦。 OK， 咁啊喺行去呢个叫做太监宿舍嗰时咧，行开门一打开。佢竟然见到地下有啲嘢，就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将两个大太唔系将两个太监咧，仲要拉去杖打20，仲要加好半个月。咁你觉得佢究竟发生咩事啊？不如咁啦，我哋又讲下加好究竟系啲咩嚟？ 加系边个加？枷锁个加。 啱啊，枷锁个加。 即系罚佢要揽住嗰个枷锁，系咪可能系企喺度咧？长期都要带住佢行嚟行去啊？ 啊，即系咁样嘅，嗰个枷锁咧就系、是，喂，佢叫枷号嘅，咁啊，即系将啲犯人咧绑喺衙门，又或者咧游街示众，咁啊，以教育民众咧就话，喂，唔好啦，嗱，如果你好似佢犯法咧嘅时候咧，佢就会好似佢咁噶啦。 OK。佢食剩咗一个， 我未讲完嗰个枷锁系咩嚟嘅，枷号系咩嚟嘅？嗰个枷咧系一个刑具嚟嘅，即系好似咧以前咧啲人咧拉去斩头咧，有块板围住佢个头咧，跟住下低插条锁链咁嗰啲， 即系犯人嗰个 啊，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叫枷，咁啊就带上带咗去咧，就都几手辱下嘅。喺明朝清朝嘅时候咧都成日用嘅。咁啊究竟太监犯咗咩事咁严重要？咁样又枷好半个月，又要再打20。 减好啊， 冇， 唔系佢如果完咗刑咪减咯，系咪？ 我估啊， 系 浪费食物， 佢浪费咗啲咩食物？ 咪就系咯，你六个 跌咗两嚿馒头落地下，馒头碎， 我净系见到荔枝， 净系都系荔枝， 都系见到荔枝， 都喺度偷荔枝， 偷咗好多荔枝， 咁都系偷荔枝都系食啫。 唔系佢荔枝食唔晒，唔干净。 哦， 譬如佢食鸡髀咧，连埋仲有半嚿肉，就咁掟咗落地下度，所以就罚佢。 嗱，鸡啊鸡，同啲鸡有关， 同啲鸡蛋有关。 哦，佢哋两个攞鸡蛋敷面，跟住咧就俾人哋觉得佢哋好浪费啦， 系啦， 好贪食， 净攞蛋白就够噶啦， 真系嘥喎， 系 咪 同 鸡？ 咪蛋黄又要， 一地都蛋黄咁咩意思？ 诶，鸡汤、鸡油、鸡粉、鸡精。 嗱，即係咁樣， 其實係唔會估到㗎。 佢哋唔係啊，我知你好積極嘅，咁我而家咪講。 好啦， 佢咧就見到兩個太監，就喺佢住嘅地方，就一把一把咁樣將啲米撒咗落個地下度，嚟喂雞。 哦，咁喂雞唔食米，唔準用米喂雞。你要用米糠、米糕， 會唔會係佢驚有殭屍啊？嗰陣時我睇嗰啲殭屍片咧，咪要撒啲米地啊？ 糯米啊， 咪搞笑啊！ 咪搞笑啊！ 有腳印啊嘛，跟住仲會驚 糯米雞啊！佢哋 係啊，你啱。 古時糯米雞就係咁。 你兩個今日係點咧？荔枝糯米雞好唔好？ 新菜啊！ 應該就係咧，你唔可以撒落地喂雞，你要攞隻手捧住，保證佢食曬你，係啦，保證食曬你所有米粒。如果你掟喺地下度，咪嘥咯。可能佢食剩一两粒揾唔到嘛。佢正所谓发鸡盲啊嘛，佢睇唔到啊嘛，系咪先？ 佢会喺间房入边度养鸡嘅。 哇，呢个重点。 唔系啊，喺后花园嗰度啊。 后花园。 喺佢喺间屋度啦，点啊？ 好啦好啦。 系啦。 系咪咁 啊？由于唔系头先我有个形容词嘅，佢哋一把一把啊嘛，即系话咧杀得好多啊。而鸡咧又唔系食得晒啊。 系。 咁咧佢就。 罚只鸡咯。 咁都食 鸡食唔晒啊嘛， 低嗰个鸡嗰个头啊， 系咯 食米啊。 咁但系问题个鸡点知佢食唔食得晒噶？ 佢应该食得晒噶，佢叫鸡啄唔断啊嘛，佢冇理由会断噶嘛，食食下唔食，佢唔啱啊咁样就 鸡啄唔晒啊嘛，系咪？ 系咯系咯。 哎呀，咁咧即系皇帝咧见到就即刻拉去重罚啊，因为咧点解咁讲咧？佢由皇帝话咧，岂有此理，乱咁将啲大米撒到落地下，周围都系。暴殄天物啊！佢净话，佢话你知唔知？咁样杀法咧，佢系连系可以足以啊，系可以即系一家几口嗰啲好穷困嗰啲家庭咧，嗰啲食粮嚟噶咁样。咁咧个皇帝仲话啦，我已经立咗例，唔可以咁做噶啦嘛！你咁浪费太监，你竟然漠视啲条例，所以要重罚啦咁样咯。 嗯，哦，咁个罚系点啊？罚佢哋食晒啲鸡， 枷锁咯， 唔系净系枷锁，就冇食晒啲米啊。 示众啊嘛， 好啦，跟住咧，其他咧， 仲要打二十啊嘛，好啦， 其他咧。 咁啊罰咗佢呢兩個太監，做呢個好嚴重嘅罰嚟㗎啦。 我知，我話有冇其他例子啊？即係 我諗佢都即係攞呢一個嚟做一個好嘅例子，就話俾所有人知呢一個我哋一咩朝天子一朝臣啊，即係我哋呢一度咧係唔俾大家浪費嘅咁。 係啊，咁啊好啦，另外咧又咁啊呢個係阿朱棣嗰個年代啦嚇，即係咁跟住咧去到咧喺啊萬歷年間啊，咁啊亦都係啊朱氏家族嘅第十四代傳人啦嚇，咁啊亦都係咧節約。不奢侈的做法依然在传到这一代的、当时呢、那个、京城的酒楼已经兴起了，兴起一个做法呢叫做论尊宴，论尊宴， 哪个尊啊？ 尊啊，即是转圈的尊， 论 尊扭圈宴，即是 宴会、 宴会是啦、是什么来的呢？ 即系你喺嗰度食嘢要不停转身嘅， 唔系，我觉得系一个人起身，另外一个人坐落去个位， 即系流水宴，食极唔完嘅流水转， 打牌凳脚一样咯。喂，帮我凳住先咁样，嗱，你食唔晒啲嘢咧，就要揾屋企人嚟接住你个位食晒你。 我又俾多个 tips 你，呢、這个轮转宴咧，只系官员。请食饭的时候就会用的了。 你是不是想着准备买关子的啦？ 应该要 啦。 怎么说 我们不如铺垫一下，真的。究竟轮转圈、轮转烟。 不是轮转圈啊，轮转烟、啊。 轮转烟是有几大个轮呢？可以转到几多个圈呢？ 是的，有几多个官员去 转 呢？ 请食饭的时候。跟货如轮转有没有关系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 下回分解。 特朗普早前又在拜登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举行竞选集会，批评拜登从政多年来的工作令美国失败。宾夕法尼亚州属于摇摆州份，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选中只是以45,000票的差距取胜。有民调显示特朗普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落后拜登大约6%。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部天气普遍晴朗和酷热。此外，位于吕宋海峡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0点，升289点，总成交金额65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90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2点，升2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0蚊，升12蚊；阿里巴巴257.2，升2.2；美团点评242蚊，升7.4；小米集团17.8毫8，跌3毫；友邦保险73.8毫5，升1.7；平安好医生108.3，跌7.7。金蝶国际18.62，跌6.6；信宇光学科技124.3，跌1.8；中芯国际26.35，跌5.5；京东集团287.6，升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256，瑞士法郎8.548，澳元5.58，加元5.886，新西兰元5.066，欧元9.204。每百日元兑港元7.33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134。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8点，升97点。港金现价报18,02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11美元，卖出1,9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將軍澳道支路上觀塘繞道近住容鳳書紀念中心對開嘅壞車咧，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一帶都仲係擠塞嘅。將軍澳道支路上觀塘繞道近住容鳳書紀念中心啦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啦，一帶都仲係擠塞。咁另外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道呢慢线都係有交通意外嘅。咁影响到一大车多，就係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啦跟住蝴蝶谷道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大车多。启德隧道去返尖沙咀方向管道入面呢工程有工程啊，咁而家慢线需要封闭嘅。就係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入面呢由于有工程慢线需要封闭，有少少车龙啊排返去九龙湾国际展后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落桥位亦都是车多的。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丽业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去维景湾畔、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二号干线沙砾公路石门方向马鞍山、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佢陪住我哋成长，由佢嘅故事令我哋学习更多。哆啦 A 梦。今个星期，天空海阔仲会同你睇睇日本哆啦 A 梦法宝道具排行榜。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元号，叮当，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主题歌曲音乐特辑。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风骚又嘻哈 ，Yo check it out， 用我 check 多次 it out。 你 check 完未啊？ 今日好开心，我哋做风骚 yo。 边个做噶？ 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同黄耀祖。 揾脚呢？ 你俾多啲时间，我未揾到啊。 咁几时做噶？ 我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嗱，边度得听咧？ 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Two Two。 太多英文，唉，拜拜。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十二点翻到嚟啦，我哋而家咧就要准备 Happy Friday 嘅大点唱啦。不过今日咧，我哋有两个题目咧，我发觉啲听众咧都好支持啊。譬如咧，阿田讲嗰个雪柜嘅新闻啦，我见到我哋有听众咧，即刻咧影咗自己雪柜俾我哋睇咧。佢话呢个就系我屋企个雪柜个样系咁样嘅。我又见到有几杯嗰啲唔知咩 Magic Cone 嗰啲咧，嗰啲雪糕啊， 系 我见到佢摆咗喺个雪柜度啊，仲有呢种咁样嘅，即系童年玩意。 呢、 啊這 个都真系回忆嚟嘅。 咁、 這個、 然后另外一个我哋话嗰啲发热汤包咧。咁啊，嗰個聽眾非常熱心咧，佢咪話誒嗰間咩拉麵店已經做咗啦嘛，佢話之前，跟住佢寄咗咧，影咗啲相咧，全部都係咧嗰個包裝盒啦，個湯包啦，哇！我想話就咁睇個樣咧，真係好好豪華 哦， 係啊，係啊，我望落 可以一試嘅個感覺， 即係你直情望落都發覺哇，真係都幾齊全喎，原來而家拉麵應該都解決咗呢個問題好耐啦，真 係。即係喺屋企都可以置身於喺嗰個餐廳嗰度食啲嗰咁熱辣辣又有品質又有品味嘅質素嘅麵啊， 讚一句啫嘛，屎巴聲咁樣就 OK 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屎巴聲，我哋入嚟同大家點唱。 今日特別咧都講到啊，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都有啲壓力嘅啊，疫情底下咁，所以點樣咧？我哋幫你打打氣。所以我揀呢一個嚟讀第一個啊，阿 Yan 啊，佢就話咧，我想點唱啊，三位主持點唱俾邊個聽啊？全港被迫 homeschool 嘅学生同埋家长， 真系要 佢话咧，特别咧系升小一啊，或者系升中一嘅同学啊，面对新环境、新老师咧，真系要加倍努力咧去适应啊。homeschool 咧，亦都令到家长咧面对住好大嘅压力，特别就系双职家长，低年级嘅小朋友咧，其实好难吸收到网上嘅课程噶，家长咧系要花好多嘅心机去教，所以家长你哋都要加油啊。最后咧，佢话想同阿杨局长讲句啊，其实翻学咧。真系唔系净系学知识噶，仲要学社交同埋群体生活，所以咧，一句网上教学有成果咧，即系未必可以解决晒所有嘅问题。咁呢一点都系，但系唯有咁样谂啦，真系。非常時期有非常嘅處理，講真，而家俾啲小朋友翻學，其實你又有另外嘅擔心，係咪？但係網上教學的而且確唔可以解決曬所有嘅問題嘅，最希望大家就做好自己嘅本分。疫情快啲離開我哋嘅話咧，即係琴日我哋都開心啊，見到嗰個數字，唉、十幾喎咁樣，但係佢哋都講咗，可能因為同打風有關，收少咗樣本啊。今日咧，即係睇到而家初步嗰個消息咧，都話好似有成廿幾三十宗咁樣，咁啊，大家要繼續啊，唉，唔好俾佢呢個抗疫疲勞出現啊！ 你講開。嗰啲叫做停學咧，要喺屋企上視像啊嘛。咁咧，我啲老師嗰啲 friend 咧講笑咁講咧，佢話。我強烈建議咧，即係佢講笑嘅咋。佢強烈建議大家咧可以買嗰啲咧眼科股。 點解？ 因為大派用場啦，全世界都係咁。 佢話你諗下幾多個月啊，不停喺度睇啦，睇嗰啲電腦啊，望嚟望去咧，佢話大人又睇，細路又睇咁樣，同埋咧好得意喎。起碼咧，我諗有一兩間學校咧，我聽到咧，佢哋嘅老師啊，翻學嘅時候咧，知唔知獲派咩啊？獲派呢一個咧， 補眼數， 唔係啊，係派嗰個生果牌子嘅電腦筆咧，同埋嗰個叫做電腦啊。每个老师都会有呢一个器材咧，作俾佢用啊！我唔知系咪俾佢私有化咗咧，即系当系佢私人工具啊，定系起码就分配又话啊，陈老师你咧就可以拥有呢嚿嘢啦。但系都大手笔喎， 系嘛？ 每个老师有嗰、那个嗰支笔咧，应该爱嚟俾你用平板电脑， 爱嚟 都爱嚟玩嗰啲咁样咧，即系一 部平。唔系玩啊！佢人哋真系教学嗰时好吃力噶。 一部平板电脑加埋嗰个 笔 咧，都唔少钱噶，可以做到呢件事。佢哋而家。 我想话咧，阿 啊，即系阿女学校咧，佢哋都会有一个问卷咧，即系通告啊，俾家长咧就问啊，嗱嚟紧开学咧，咁就我哋大家冇得翻学啦，但系都要上堂嘅，咁啊已经出晒时间表啦，咁跟住咧就会问啦，请问咧你屋企咧有冇稳定嘅 WiFi 啦？ 系， 你哋屋企有冇一个能够显示啦，又听得到、睇得到嘅电脑啦？ 系， 有冇即系 唔可以死都话冇噶，跟住就会全部都提供。 屋企冇电脑得唔得？ 系咯，咁佢咪会提供俾我噶？ 我唔知啊，咁 如果我屋企冇一个稳定嘅 WiFi 网络咧，佢就话唔该你稳定一个 WiFi 网络啦。 系啊系啊， 可能佢买层楼俾你住咧，包你 WiFi。 我谂住发射站够啦。 系啊，咁但系即系呢啲嘢都系即系要屋企即系所有嘅学生，我讲紧全港嘅学生，即系anyway， 即系总之我哋学校嘅学生啦，都要有呢啲嘅配套系配合学校嘅上堂咯。 系 系系， 咁 啊 当然冇佢会帮手啦，系咯，我哋点唱都系。 系啦，我哋唔系点紧唱啦嘛，已经。 我头先读咗歌噶啦， 即系话真系真要点俾所有个学生同埋个老师听啊。 系啊，好啦，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三位主持好，我系你哋嘅常客嚟噶，我叫 Lisa， 好开心啊！礼拜一至五咧听到你哋，我今日咧第一次留言点唱，佢个仔仔咧终于考完呢个 DSE 啦，嗰、那个 Jupas 咧亦都放完榜添，佢就考到自己理想嘅科大，好开心，佢真系好高兴啊！希望佢学业进步啦，大家都身体健康咧，疫情快啲消失，三宝啊，你哋都要。身体一定要快啲健康啊！ 系啊，呢度有两个咧，都系同工作啊冇咗工作嘅朋友噶，我哋帮佢打气啊！首先我哋有 Alice 啊，佢就话二月开始冇翻工啦，每日都留喺屋企，好彩就有风骚三宝陪住佢，先至可以挨过每一个朝头早啊！希望咧， 支持我哋啦都， 我哋都好希望啊，即系大家一齐挨咧，一齐可以过到噶。佢话希望可以疫情早啲过去，香港好，全世界都好，大家亦都好。佢话咧八月九号咧就系佢个儿生女啊 Carrie 生日啦。八月十八号咧就系佢细佬 Raymond 生日，而家咧就补足佢哋两个生日，最紧要咧就系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同埋日日有公开，呢、這个好啊！ 系啊，啱啊 ！Sandy 咧就话啦，哎呀，一早起身，因为佢哋星期三咧个个都话，点解听唔到我哋咁样嗌晒救命？ 系啊，嗰日打风 啊嘛，系打风啊，系啦。咁啊，一早咧佢就话听到我哋节目主持人咧，佢话粤语嘅声音真系好啦，成个人醒晒。咁啊 ，Mace 咧就话啦，想点唱咧？你的名字，我的城市，俾边个听咧？佢就想。点唱俾啊？诶、哎，嗰、那个明星啊，徐荣啊，知唔知边个徐荣啊？ 我知道， 哦、男人嚟噶嘛？ 啊，点啊？ 大台嘅男演员 系咯， 系啊， 系 啊，有个女女啊， 系 啊， 记得啊呢、這个。 佢话咧，佢就同太太结婚十四周年啦，琴日咁啊，祝福佢哋咧天长地久，永远都恩爱下去咁样。 曾经说过。何谓爱情？ 呢度咧有 Kenny 嘅点唱啊！ 我要加埋个圆。 哦，好啊，最好有快啲圆。 系咯， 系我唔讲啦，我真系咬紧佢啦。 头先人哋话听到我哋粤语嘅声音啊， 粤语啦，你都识讲，我哋而家讲粤语啦，讲英文俾你。 系啊，我都可以噶。Your surname and my family name 系啦，都得嘅啫。 好，呢度咧有 Kenny 啊，佢就话咧，其实由今年二月到而家。有好多攝影師係冇公開嘅，咁啊嚟緊咧都唔知幾時先至有公開啊！但希望咧大家都唔好放棄，努力啊捱過呢一段時間啦。其實今日睇到另外一個報道咧，冇講到就係話戲院業啊，佢哋係 啊嗰幾間大戲院咧， 冇 欠足百幾萬啊！ 淘大嗰度有啦，時代廣場啦，尖沙咀有啦，康怡有啦，佢哋都係冇交租要被入。品去追租， 但系咧，即系你话说两回，你叫佢点交租啫？你摆明都俾人删咗个戏院，都唔关佢事， 都 冇得 营业， 都冇得营业， 超过两个月冇营业。 咁系咯， 但系就算系有营业嘅话咧，佢哋可能讲紧嘅都系冇人够胆去睇啦，又或者开唔足全个戏院啦，又或者根本佢哋上紧啲旧戏， 系啊， 因为冇新戏可以上啊。 唔系，你谂下佢，总之佢如果你俾佢开咧，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办法帮佢即系谂掂条数嘅，开都唔冇得开， 真系阴 功。咁你仲系要原额咁样收佢。租咧，咁我當然知道呢個商業社會，佢一定係要咁做。但係咁，其實你睇落咧，邊個都會覺得咁，你真係玩佢啫。 係啊，嗱，希望嗱，我有一個好消息嘅，唔知道可唔可以幫得到？即係譬如電影業界嗱，攝影師嗰邊咧，嗱，影相又係啦，拍攝都係攝影師啦。我知道有套香港電影，起碼九月中咧，而家就話會上， 係咪啊？ 都大片嚟嘅， 係咪古天樂嗰、那個？ 唔係因為喺好似阿郭富城個 IG 咧，就即係宣傳啊，幫手佢自己同阿千華之前咧就拍咗套《陌路人》嘅。 OK OK， 咁啊，嗰套係講 難民嘅嘛嗰套戲，咁喺其實舊年咧就上咗幾場嘅，所以咧喺今年嘅金像獎嗰度咧，即係雖然就網上宣布消息啦，阿達明咧就憑住嗰度攞咗男配角，咁、 哦、 都攞好多提名 嘅。即係呢套戲可以而家上啦， 九月中咯，即係阿郭富城就喺 IG 度講。咁 但係九月中係咪即係戲院會開 咁咪即係會咯？ 係咯，如果佢係咯，佢如果唔會排到期咁樣啦， 我都唔知啊，即係。唉，但呢啲朋友真係我都覺得自己有啲廢。如果我叫你咬緊牙關去過，咁但係發哥都咁叫我哋咬緊牙關啦，我哋就咬住佢過到㗎啦。 佢有個別戲咧，仲係開緊嘅，因為點解咧？我嗰日咧近距離啊，親身見到啊，喺屋企樓下個超級市場咧，我話哦，點解嗰度咁多人嘅？平時都冇咁密嘅，原來咧真係佢哋話古天樂嚟咗拍戲啊， 哦、 所以咧有三 古老闆， 係啊，三架嗰啲直情大貨車咧，我終於目睹人哋嗰啲片場嘅盛況啦，因為湊巧咧， 我喺度做攝備人啊。 我都想啊，系啊，但我拎住两个买餸篮咁样咧，我就准备去买牛奶啦。跟住我望到，哇，原来咧佢真系成个大货柜车咧，里边就 系 几条嗰啲咧，即系嗰 啲 衣嗰个衣衫啊，衣架，全部都系嗰啲衣架咧，大铁通咧， 梳化服就 系 啦， 好似嗰啲铺贴喺晒嗰度啦，跟住有大量嗰啲 cable man 啦，总之喺晒嗰处咧，三大架最少都哇啊，所以你拍电影啊，果然真系咧，成本真系要多嘅真 系， 系啊，我哋希望多啲，我哋希望大家咧。而喺街頭巷尾咧，越嚟越見到多啲人有人拍戲就開心啦。 係啊，即係攝影師啊，就算我哋譬如今日，就算我哋見到個報章有一個嘅頭版啊，都係有好多咧就係婚禮界嘅朋友。 哦啊啊、 其實佢哋都好慘噶，裡面咧就包括有呢個新娘化妝啦、婚禮攝影師啦、攝錄師啦，亦都有一啲嘅婚禮嘅 MC 啊、場地佈置等等咧、禮服店啊，佢哋咧就一齊買咗一版嘅廣告啊，就係、當然啦，就係幫佢哋自己業界打打氣啦，都係要。 好，我哋繼續讀第二個點唱啦。呢度有個May葉咧，佢就话啦：，我系May媽，我今日阿细佬咧，阿 Roy 葉咧结婚嘅日子，亦都系佢老婆咧，阿 Ron Two 咧，T U 系咪读 Two 啊？ 啊，系啦，系啦， 嘅生日啦，祝佢哋两位咧幸福快乐、开心心咧，为香港人守住健康嘅医护加油！ 啊，好犀利，佢又拣生日同埋拣今日结婚啊，真系恭喜晒，双重喜事啊！好啦，呢度咧 King U 咧就话啦，佢今日同事 Elsa 咧，佢又话咧啱啱生咗 B B 啊，咁啊祝佢咧一家人咧即系平安啦、健康啦咁样，同埋幸福。咁啊有个旧同事嘅美人咧，佢今日生日都唔会同佢庆祝住啦，咁但系都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祝愿佢平安啦，同埋香港咧，即系真香港人咧，全部都系身体健康嘅咁样。 我呢度咧有 Sisa 嘅点唱啊，佢就话咧，今个月一号咧，佢哥哥俊贤啊，因为脑肿瘤咧复发啦，就喺呢个首尔嘅医院咧离开咗佢哋啊。佢话咧哥哥咧已经走咗21日啦，不过咧佢哋嘅心情都仲未平复到，喺呢几排咧就慢慢执翻咧哥哥留翻落嚟俾佢嘅嘢，佢嘅眼泪就不停流出嚟。原本咧，哥哥可以等到十月咧，就同埋佢拍拖三年嘅女朋友 Vicky 咧，就喺呢个首尔嘅教堂注册结婚嘅。但系病魔突然就带走咗哥哥啦。佢话心情都真系好低落，好唔开心啊。佢话咧，佢自己同 Vicky 嘅婚礼咧都押后咗，去到出年嘅二月份。哥哥好挂住你啊，暂时都唔能够接受到哥哥你离开咗，因为咧哥哥系最锡佢嘅。希望我哋可以读出啦，因为佢话佢会喺首尔嘅电脑度听翻嘅，亦都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首尔加油！我哋都同你讲一声， 加油啊！ 你哋都要加油， 系啊！生离死别系一定唔容易嘅，但系要发生嘅，我哋都系最控制唔到，唯有做可以控制到就系自己嘅心情。我肯定你哥哥一定想你好好咁样照顾自己同埋你嘅女朋友啊！吓， 系啊，系啊，好。咁咧呢度亦都有一位朋友咧，就系阿周慧琴啊。佢话咧，三位好啊，系啊， 周慧琴有冇关系噶？ 系啊，冇啊，周慧弹琴啊，佢。佢话咧，佢想点明天会更好咧，俾全香港人听啦，大家一齐抗疫啦。咁然后 Condy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啊。疫情下咧，同學淨係可以咧喺屋企度上 Zoom 啊，咁咧願疫情過後咧，大家就可以開開心心咧著上校服啦，孭埋書包咧就翻學。我細女咧9月12號咧12歲生日，祝佢新學年咧中學咧生活愉快，學業進步嘅。所以我見到咧，既然有咁多人都講緊咧呢個停學嘅問題咧。咁呢一首歌咧都好啱你嘅，因為咧佢係C All Star 嘅安仔啊，陳建安咧，佢就整咗一隻歌，個名叫做《廢學》，仲要有個版本咧就叫做咧《家居隔離自制版》，係啊，我哋一齊聽一下，大家打打氣啦嚇。 再開再刪雪櫃。吃饼吃包吃剂， 坐到会睡房，听着睡隔着门扉，看灯掣极美丽，再开再熄，有点痴迷，说不出问题。再走出厅坐一阵，会嗌就如问美，望见天花有点白，望到上帝，再看 YouTube 再睇，谁话请坐低？坐到闷了，用力勾耳仔。期待你话我算十分飞，然后我话我想也分飞，就这样产生碌碌到底，就折叠想得当直计。然后我话我想慢分飞，容让我在这天乱撒飞。我知道这一句或者失礼。说对不至少当一天权位。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眼光停在颈上，原是有两朝窗，呼气向天，看着尘世绿头上，我点啊点啊点到被铺上，要测实边个好似有接收不良，转太忙着长，我摸足一个钟有没睡意，自然记音，转出听中播音，我有跳有唱，跳两分钟见到原味消化饼，又发现我为内孤而行，期待你话我算十分飞，然后我话我想也分飞，就这样产生了了到底，再折叠想得到直归，然后我话我想慢分飞，容忍我就这天乱撒飞，我知道这一句实在很失礼，但说废废至少当一天权威。 废学啊，佢系安仔陈建安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你唔好废学，唔好废学，可以打定上嚟同我哋倾偈嘅吓。 喂，呢位朋友咧，佢我叫我哋唔好开名，但我都想同佢打打气 啊。 佢就话咧，因为疫情关系咧，由二月开始啊。得六月七月有两个月嘅时间可以翻工，佢话而家又冇工翻啦，所以咧佢心情好差，仲惊有情绪病。 系， 所以咧即系争啲讲咗个名啊，我死都揿住个口啊吓。但系听我哋节目又好，我觉得咧即系。冇工翻，可能個經濟又可能會有問題啊！即係自己有冇用啊？好多好多問題，揾朋友傾啊！如果揾朋友冇得傾嘅話咧，即係傾唔掂啦，揾專業人士傾。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嘅，千祈如果你第一樣嘢咧，你已經做咗就係你驚有呢個病，唔好驚佢啊！病冇得驚噶，你只可以面對佢噶咋，所以。加油，我哋同你一齐过吓。 嗯 ，OK， 好啦，阿 Winnie 咧就话你哋好啊，上年都系嚟点唱嘅，佢话今年咧都系啊，佢话想点唱俾佢老公听啦，佢23号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咁啊同埋咧为咗佢即系为咗佢啦，同埋个女咧好辛苦劳碌啊，多谢佢咧呢十几年嘅照顾同埋忍耐，希望咧老公咧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好，呢度咧有个 Pink Chow 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啊，次次都读唔到我嘅，我想香港疫症快啲走，香港人呢快快乐乐呢开心过每一天嘅。咁然后呢另外亦都有一个 Maggie 呢就话啦，今日我老豆呢浩根啊。82岁生日啦， 根叔， 系啦，我哋 生日快乐， 冇错，我哋每年都会一家人食饭嘅，今年疫情咧就冇得庆祝住啦，唔紧要，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啊，你哋可唔可以唱首歌俾佢听啊？多谢你吓、啊，我哋不如就唱咧啱佢， 把根留住， 冇错啦，我都想唱呢、這个， 但系我唔识唱啊，把根留住，系咪带国语定广东话嘅呢首歌？ 我哋唱广东话啱噶啦，系啦， 把根 留住，系啦，Happy birthday to 阿根叔， 唔系我哋混合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把根留住。 Happy birthday to you， 把根留住。 呢句有啲难，我觉得自己真系好。另外呢度咧有 Bonnie 啊，佢就话咧：喂，我系你哋忠实粉丝嚟噶，听咗风骚好多年噶啦。 多谢。 Work from home 嘅好处系乜嘢啊？我而家可以光明正大扭开收音机，有一边做嘢，有一边听你哋节目啊。 我都觉得系。 因为你哋讲啲嘢咧好搞笑噶，有阵时真系笑到流眼水添啊。不过讲翻正题啊， 好啊好啊， 我系想点唱俾我大姐夫听噶。佢琴日咧就生日，之后咧就到我大家姐啦。佢咧系今日生日噶，仲有佢自己咧就听日生日，即系三个连续啊， 三个蛋糕，三个蛋糕。 佢话咧，同埋咧都想点唱埋俾我哋同埋全香港嘅市民听啊！希望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疫情快啲过去，同埋医护人员同埋香港人全部都要加油啊！ 嗯 ，OK， 好啦，呢度 Cindy 佢就话啦，曾花王你哋好。 曾花王，我哋三个啱啱好啊，系啊， 系啊，曾花王， 几好啊！好啊，你仲有五秒啊！ 哦 ，OK， 好啦，一阵间再点唱。 好啦，我哋将曾花王嘅点唱留翻晏昼，一阵间读一八七二三八八新闻之后，继续听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政府最快下昼公布普及社区检测计划详情，初步预计下个月初展开。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全民检测计划下个月一号开始，为期两星期。参与计划的医护人员分三更制工作，每更四个钟头。不过，医生可能要一次过做两更，即是八个钟头。他表示关注。政府專家顧問之一、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全民自願檢測計劃能夠在社區中找到帶病毒和沒有病徵的人，減少社區傳播鏈，越多人參與越好，期望有500萬至600萬人參與，如果最終只是有百多萬市民參與就作用不大。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今次的采样方式是鼻腔和咽喉，并不是鼻咽位置。他又认为日后应该按风险在高危行业或者爆发地点作定期的检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内地是以早诊断、早隔离，令到疫情尽快受控。本港目前仍然有防疫漏洞，对全民检测在防疫角色上有好大疑问，又形容没有针对性的检测是浪费子弹。美国前副总统拜登正式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在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批评总统特朗普为美国带来太多黑暗和分裂。自己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如果登选将会不分党派做一个美国人的总统。拜登批评特朗普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不力，自己当选之后会令国内疫情受控，包括研发提供即时检测结果的病毒快速测试，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医疗和保护装备等。拜登又批评在特朗普领导之下，美国经济下滑，企业倒闭，失业率高企，如果特朗普连任，是对美国会带来不堪设想的结果。特朗普在 Twitter 贴文回应，认为拜登多年来都只是有空谈，不会将计划付诸实行。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怀疑被人落毒，陷于昏迷，正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纳瓦尔尼的发言人说，纳瓦尔尼星期四搭飞机由西伯利亚返回莫斯科途中，在机上觉得不舒服，客机中途紧急降落。发言人说，纳瓦尔尼在机场咖啡室喝过茶，怀疑被人落毒，目前要用人工肺协助呼吸。44岁的纳瓦尔尼不时批评总统普京和揭露国家贪腐问题，多次因为组织反政府示威而被捕。克里姆林宫说，如果有需要可以安排纳瓦尔尼出国就医，但对方是不是中毒要经过检测。英法德三国关注事件，德国和法国愿意提供协助。德国一个非牟利组织将会派专机到俄罗斯接载纳瓦尔尼到柏林就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

好，翻嚟啦！风骚快活人啊，最尾半个钟头， 拉个支咪大力到嗰个地步，我哋上面盏灯喐啊！你知唔知啊？ 我天生神力，已经尽量收敛咗噶啦， 真系。哎，好啊，问个天气先啦，天好唔好啊？33度嘅气温越嚟越热啊！相对湿度咧63%，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啊， 电话号码记得好啊，我哋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嘅。喺答半之前咧，我留低咗个曾花王，你哋好系咪？ 系啊，你继续淋埋个花佢啊！ 系啦，阿仙啲潘咧就话想点唱俾点唱狮子山下俾全香港人听， 就咁添。 啱啊，系啦，佢希望咧即系同州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 系， 佢特别点俾香港嘅年轻人听咧，希望大家一齐咧保住啊，好好咁活下去咁样。 加油加油啊！ 加油！ 我呢度咧有 Poly 嘅点唱啊，但系因为今次我哋嘅 fans 机咧嗰啲叫咩 jam 纸啊，佢一个点唱分咗咗三页出嚟啊，唔知道有冇毒流，希望冇毒流。好啦吓，唔想啲公公婆婆佢哋唔开心啊吓。8月24号就系老伯权嘅先生嘅生日，9月1号咧到叶明丽护士姑娘，9月1号同仲有两位就系林梅芝同埋曾凡禄先生，跟住咧10号就系钟耀辉，11号咧就系陈豪，11号亦都系梁浩儿护士姑娘嘅生日啊！喺度祝咁多位都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要幸运、健康同愉快咁啊！ 好啦 ，Winston Lee 咧佢就话啦，17号咧就系姨妈生日，祝佢每日都丰收开心。28号咧就系靓妈生日啊，祝咧靓妈日日都高高兴兴嘅。咁啊，亦都有一位咧朋友咧就系In Ming Chow 啊，佢话咧我8年嚟啊。再一次点唱今次点唱俾我仔仔听 ，Jonathan， 因为听日就系个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得心应手啦，亦都要记住三舅父嘅教导、 okay ， 就系咧等佢成为医之道里边嘅一位咧良医啊，希望咧大家可以令到成个香港再康复啦，正能量就快啲嚟啦，大家都要加油吓、啊。好啦，我哋听个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啊？ Hello， 系啦 ，Mandy， 哦 ，Mandy，Mandy 你好， 你好，系啊， 你好 ，Mandy。首先啊，要多谢祖祖，上年我就未敢打电话嚟嘅，咁但系祖祖帮我读咗老公个生日啦， 系， 咁就今年就自己打上嚟 ，very good。咁你系咪都要同老公讲嘢啊？ 系啊，我老公8月22号生日， 系， 即系听日，咁结生日快乐。咁即係上年我都有講啦，好慶幸，即係喺依20年入面都有個樹窿老公。 嗯、我記得啊，樹窿老公，你係咪上次舊年都係用呢個 term 噶？係 啊， 係啊， 因為好多謝佢啦，每一次工作唔開心啦，屋企有啲事發生咗，爸爸中咗風，好唔開心嘅時候都有去。 嗯， 咁 慢慢嚟，有個同行者係好感動噶，我都明白啊，真係。 即系喺20年入边都无怨无悔咯，佢一直陪伴我身边，咁好多谢佢。咁同埋我有两个好可爱嘅小朋友啦。 哦，几多岁啊？佢哋 家姐今年12岁， 系 细佬今年10岁。咁家姐就今年考咗中一，咁好感恩佢就考到。自己志愿嘅第一学校， 系， 咁细佬就出年考啦，咁但系细佬就要俾少少心机咯， 即系你都要加大力度啊， 系啊，咁但系唔紧要，因为我老公好好噶，我老公系负责晒佢所有读书啊，所有温习嘅，咁我只系负责同佢哋玩康乐部系我负责嘅啫。咁 豪仔老豪仔老婆听到会好妒忌， 系咯， 系咯， 因为豪仔系负责康乐部，玩完个仔之后系豪仔自己玩完嗰个仔之后咧，跟住就老婆帮佢冲凉啊嗰啲咁样噶系咪？ 哇，喂，咁你同你老公系咪即系每日都佢冧晒噶咯？系咯， 咁都唔系嘅，咁佢都会有啲曳嘅时候，即系譬如同佢讲叫佢唔好饮咁多酒啊，咁佢就会同我讲，好啊。咁但系听日又唔记得咯。 早早呢方面你可以解答下喎。 旧年个点唱系咪都要叫老公唔好饮咁多酒噶？ 系啊， 我记得 呢度系你有代表性，你饮酒比较多嘅。 凡事都系适可而止嘅。咁如果个老公都做咗咁多咁乖咁好嘅嘢，佢有少少嘅小嗱，只要唔好真系乱咁饮嘅话咧，我觉得真系当嗜好 OK 嘅都。 系咯，嗱，同埋老公饮酒有样好啊。 老公酒能乱性，佢都系对住你啫嘛。 我又谂唔到呢一点。 系啦，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系啦，你出年打嚟咧就生多个啦，恭喜晒真系。 其实我都好庆幸喺二十年入边，佢都系 focus 住我啫。 系咯。 咁 佢屋企饮多定系出去饮多先？ 咁其实佢通常都会同啲朋友，咁佢都会带埋我一起出去饮。 哦，咦，你阿田个招嚟嘅，跟到去周围系，跟得夫人。 哦， 唔系，我老公好好嘅，咁佢通常如果我唔出去，就会叫朋友翻屋企饮咯。 哇，咁都好啊，健健啊，老公系健健 系 嘛？ 系啊，好啦， 呢个真系大好嘅男人啊！我觉得你哋一对璧人嚟噶，咁 俾俾你完整地表达你对健健嘅心声啦。而家嚟啦，交俾你。 老公好多谢你。在2000年到现在2020年20年入面都是不停中我啦、射我啦，虽然有时候我们都会有嗌交，但是我觉得是甜蜜的。我希望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都是感恩爱，如果下一世会有机会，我都希望可以找回你和我一起，是这么多。 预备啦，预备啦，到我哋啦！ 有着我入到，开我支麦，衰人， 我开咗啦， 而家就开咗， 我一路都开咗啦。 和悲， 你太过投入， 跨过失望嘅入唔到， 系啊，唔紧要。 咁你哋继续唱嘅时候，我就继续点唱。 你读得两个点唱？ 咁我哋要多谢 Mandy 嘅电话，我哋真系祝福你啊！祝你讲到下一世啦，送多首歌俾你啊！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系可以可以，好，你点唱啦？ 好啦，萧萧就话啦，上个星期咧就点唱俾老友啊婆。好好听啦，佢话佢喺八月十七号生咗 B B， 为佢八月十七号生 B B， 生咗啦，生咗啦，佢哋母子平安，顺顺利利，诞下七磅半嘅吴小 B 啊，佢话今日咧应该出院啦，希望佢坐月期间好好保养佢嘅身体啦，好好咧享受凑 B B 嘅生活，同埋衷心祝福佢哋一家四口身体健康，婆婆 proud of you and love you， 呢个系啊 po 恩相啊咁样， 佢个名系讲得啱噶，七磅几就唔少 B 噶啦， 系啊， 真系唔少噶啦，系啊，唔系小 B 嚟噶啦吓。头呢度咧就先啦 ，Carol Yip 咧就话啦，想唱生日歌俾我听啊。25号咧就系我生日啦，嗰晚冇得出去食饭啊，唉，真系一个好特别嘅生日啊，多谢你哋啊咁样。咁然后咧，阿丽霞咧就话咧，希望个病毒快啲走啦，佢有一个半月都冇翻到工。佢咧就为香港医院嘅医生护士打气啦，亦都要多谢咧工场嘅职员啦，同埋宿舍职员咧照顾佢哋日常生活，希望可以早日过翻平常嘅生活啦吓。 你哋有思思啊，佢都话咧，豪仔你会应该会喺直播室度冲出嚟唱呢首歌噶啦，因为佢话我要点俾自己听，我下个礼拜二生日啊， 系 佢想 expect 你系会唱生日歌。 好啦好啦，咁我哋一齐冲出嚟唱啦，真系 Happy Birthday 啊吓，系啦。佢话其实往年咧我冇点唱俾自己嘅，但今年我除咗点唱俾自己之外，你话我仲可以做乜嘢？生日啊，本身有好多优惠噶嘛，冇晒啊，而家嗰啲铺头啊闩晒门啊咁样啊。佢话我都唔知道生日嗰日除咗请假喺屋企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啊？咁样 咪就系对自己好啲咯。嗰日令到自己开心啲。 系啊 ，Happy Birthday！ 呢个应该系日日都要对自己好啲噶，做人。 好啦，我哋再听个听众电话先，喜顿。 Hello, Hayden. Hello, Hayden. 系你啦。 Hello. 系啊， 你有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个爷爷同埋婆婆。 爷爷婆婆。 点解 呢？因为爷爷佢系今日生日嘅。 哦。 跟住婆婆系八月六号生日嘅。 哦，咁你有冇同有冇机会可以同佢哋庆祝生日啊？ 冇机会 ，因为你喺屋企啊。 咁你快啲啊！有啲乜嘢嘅祝福嘅说话，快啲同佢哋两个讲啦。嗱，我数一二三，你开， 我 嚟啊！ 佢哋讲生日快乐， 仲有 同埋身体健康。 爷爷同埋婆婆啊，系咪啊？ 系。 佢哋中意食啲乜嘢噶？ 我唔知道。 你唔知道啊？ 啲問題都好。咁你俾 我爺爺唔中意食蛋糕噶。 哦，佢唔中意食蛋糕。 食手包啊？ 咁你食曬佢咪得咯？ 嚇？ 你食曬佢啊？ 喂！ 佢闹你啊，桂花田！ 但最紧要咧，你应该除咗同佢哋讲生日快乐之外，你要大大声话俾佢哋知，你好挂住佢哋啊嘛，佢哋会好开心噶。 识唔识讲啊？ 系。 识唔识讲啊？ 嚟啦！ 识。 嚟啊！你试啊！讲 啦！ 嚟啊 ！Come on，baby，go！ 我挂住你啊！好啦，多谢你啊！ 你哋收到噶 啦， 好乖啊 ，Hayden，thank you， 多谢 Hayden， 拜拜， 拜拜， 好有主见呢个细蚊仔，好似 我中意你哋咁样去帮佢解围，好有主见真系， 系 咁嘅啫。 你唔中意嘅我就唔讲，我点都唔讲噶啦。OK， 咁我哋又再听只歌啦，翻到嚟继续读你嘅点唱。呢首都可以代表到好多喺隔离环境之下，想见你，想见你，但系见唔到啊！真系想见，想见，想见你。系啊，佢个名字真系咁长噶。 仍似有星期往飞跳，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旧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刹，位在边何时就种下了心机，月圆万年月色，万年晨曦，寂寞记不起，愿着到人是知，进入奇迹未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美丽的全部意思，从海熟练要超过心死，过好多未来问我为何而生，唯愿你也许天天在换地，想见的你愿同人压恨生，为在怎埋事是伟大也显微，月月灵魂肉身，宇宙狂风对话对不起，沿着地球着心进入内心，为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着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只想起你，美丽的全过意思，从海宿命要超过生死，过好多未来问我为何而生，唯愿你也许天天在换地，想见的你愿同人压恨生，就能重生，爱的都是你，美丽的相信太多，神失丧在人相信不死，过好多未来问我为何而生，唯愿你也许天天在换地，想见的你便同人立恨生， 剛才都以為自己聽錯，因為呢、這個明明是台灣的搖滾天團831咁應該唱普通話㗎嘛，點解一嚟呢、這個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變咗廣東話呢，原來佢哋係為咗呢一次即係、真係一個粵語版本嘅嘗試嚟㗎。係呀，搵咗鄭耀輝重新填詞。係呀，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佢哋台灣劇集裏面嘅一個主題曲嚟㗎啦。咁而家有新版本呢就係、是、粵語版啊、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幫到你幫到你幫到你幫到你，電話旁邊呢位你係邊個啊？ Hello， 你好。 Hello，Hello， 系 Hello, 你啦，系啦，你边个啊？ 我是陈小姐， 系陈小 姐 ，Vivian 啦， Vivian 啦， 系啦， 好啊，好啊。 咁我好紧张，因 为 我第一次 见场 嘅， 慢慢嚟，我哋知道你系有啲需要大家支援啊，打气嘅电话嘅，你慢慢讲啊。 我识于微说嘅一个朋友，佢叫玉珍， 嗯， 咁佢个英文名叫 Florence 嘅， 系， 咁佢咧啱啱喺四月尾咧，我哋喺度搞紧疫情嗰阵时咧，佢就即系得到个消息就系佢有鼻咽癌， 嗯， 仲系要一知道嗰阵时间系第四期， 系， 咁医院咧就即刻咧已经安排佢咧做化疗啊、电疗啲嘢。咁佢喺呢三個月嚟咧，佢做加加埋埋做咗成50次呢啲化療啊、電療，即係因為佢係第四期，所以好急要做。咁但係咧，同佢好堅強，佢唔止要對住疫情咧，而家呢個疫情啦，佢仲要要面對埋醫嗰個疫症啦，同埋 自己嘅病情 癌症啦。咁佢所以就好辛苦啦。咁因為佢可能呢個症啊，鼻咽癌咧，令到佢咧完全咧係食唔到嘢，個口腔啊、喉道啊都冷曬，食唔到嘢，就收得好緊要。咁但係咧，連咗啲醫生都話佢，以佢咁嘅年紀，佢都差唔多都有60歲啦。咁但係都可以咁急咁樣嚟去做呢啲化療，點都仲能夠可以啱啱好叫做。啱啱前幾日啱啱可以咧做完呢、這個呢、這個療程，覺得佢都好叻，好犀利噶啦咁。我而且咧，我咧就18號生日嘅，咁佢咧咁辛苦、咁唔舒服嘅情形之下咧，佢都仲會記得我嘅生日啦。我好感動啊！這個朋友真係一個好好嘅朋友，佢最唔舒服都會記得我嘅生日。咁我所以我今日聽到你哋嘅節目，我都想話俾佢聽。叫佢一定要堅持落去，好多錫佢嘅人喺度支持緊佢嘅咁樣。 其实你都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朋友啊， 系啊， 系啊，因为我谂你哋要互相都系一个好好嘅关系咧，你谂下佢先至会话咁辛苦嘅时候又记得你，咁你亦都咧感受到佢对你嘅嗰种关怀咧，你又同佢打翻气。 系啊，我谂喺呢个时候大家都要坚强啊。Florence， 我头先听你咁讲咧，你嘅朋友 Florence 咧系一位生命嘅斗士嚟嘅，我哋斗士嚟噶嘛，所以咧陈小姐你都一定要坚强啲， 因为佢啱啱前几年咧佢先至中完风嚟。啱啱好醫院中風，咁啊，跟住咧，四月頭就話啱啱又失業，跟住四月尾就話聽到癌症，即係佢一路都係咁樣，佢都好好辛苦啊，咁，但係咧佢都仲好鬥，即係正如話齋，真係一個鬥士嚟咋咁樣。 係啊，佢都有你身邊啲咁好嘅朋友支持佢咧，其實都係福氣，佢加油㗎，其實你哋都要加油。 我哋都同你哋所有加油，希望 Florence 咧可以。打病嗰个病症， 打走个病魔， 系啊，一定成功。 亦都多谢你咧，就当我哋都系朋友啊，因为你将呢一个即系真系好难受嘅消息咧，就同我哋讲，我哋咧彼此一齐加油打气，好唔 好？ 多谢你， 多谢陈小姐 ，thank you， 多谢陈小姐啦。 亦都咧点俾咧全香港嘅人啦，尤其是医护人员啦，佢哋今日嘅努力咧，明天系会更好嘅， 系 一定 会。 多 谢 你，都保祝你生日快乐啊，陈小姐，拜拜。 好，拜拜。 成日都话我哋香港嘅医护系全世界最好嘅医护嚟嘅。 系啊 ，OK，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咧就系阿 Queenie 啊，佢就话咧三位好啊，叫我 Queenie 或者叫我希林啦，嚟紧咧系我细佬咧佑希嘅5歲生日啊，咁啊祝佢咧就生日快乐啦。佢话好想听咧 Big Bang 嘅 Fantastic Baby， 哎呀，真系心灵相通，我今朝我播咗 Big Bang 嘅 Blue 啊，系啊，咁啊我上星期留个 message 噶啦，今日礼拜二嘅西历生日咧就冇读出，希望今日可以啦，同埋咧我哋早日咧可以唔使戴口罩出街咧，在婆婆度玩，我唔想净系靠视像。啦，系啊，多谢你哋啊。 Okay, 好，呢度咧你读啊， 点 ？OK， Lisa 就话想点唱俾一下星期二咧，农历七月初七啊，佢老公 Ricky 嘅生日啦，农历生日嚟嘅，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同埋咧今年咧系佢生日咧一个特别日子，因为佢登陆啦。 恭喜！ 多谢佢咧对家庭嘅所有嘅付出啦，爱护佢同埋两个仔啦，更加感 激嘅，系对佢嘅包容，同埋佢对佢嘅即系阿 Lisa 咧对佢嘅照顾不周，因为咧阿 Lisa 要照顾一个有患有智障认知障碍嘅妈妈，佢话真系可能难免忽略咗佢。希望咧老公你日日都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啊！ 呢度咧有猪妈，佢就话咧今日我个仔仔 Brian 啊，19岁生日啊，点首生日歌啊，祝我仔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啊！另外咧呢度咧就有 Kit Ying Wong 啊，佢咧就话咧预祝三位嘅儿生啊！8月27号，阿天乐、天雅同埋嘉熙，佢哋系同月同日，但系唔同年份出世嘅， 是 哇，都真系好有缘啊！祝佢哋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香港人加油咁。 我知道时间好问啊，睇下我哋都听两句啊。Hello， 你系边位、 ？Hello， 喂， 你好， 是几系 ？Hello， 系啊，你好啊，点称呼啊？ 叫我叫婷婷啊。 婷婷啊，我哋咧得翻好少时间啫，不如你快啲讲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想点唱俾我表姐听， 仲有呢？ 系去英国读书。 英国读书，好啊！咁你想祝佢乜嘢啊？ 祝佢学业进步。 好啊， 好啦，一定收到晒， 多谢你电话， 系啊，好多，唔好意思啊吓。 系啊，今日仲有好多点唱嘅，咁我哋咧将我哋所有祝福咧送晒俾咧需要打气嘅朋友，需要咧明天会更好嘅朋友。 前前炒先生，所以啲新年。 系啊，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 好啊，下个礼拜再见 ，thank you， 拜拜。